早晨啊，各位听众，时间嚟到咧就系早上嘅6:08，咁啊，今日咧12月22日啊，农历咧就11月29嘅，咁啊今日咧就15度嘅气温啦，而家见到相对湿度35%啊，咁所以天气咧都可以话系相当之干燥啊吓，咁啊我只手咧又开始啊准备爆擦啦，啊又系要攞翻多啲嗰啲润肤露啊咁样，记得嘅话咧。都希望自己會記得嘅，咁啊查下，咁特別咧係我自己都明啊，即係成日洗碗啊，整呢樣整嗰樣咧，咁啊洗完之後又抹啊咁樣，呢個乾燥嘅情況都相當之嚴峻啊嚇，咁所以我都好明白，即係各位家庭主婦嘅，即係完全明白啊嚇。好啦，15度嘅氣温，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嘅生效，直播室入邊咧都有白權浩小白啦，陪住各位聽眾一齊咧係起身嘅。咁啊，今日天晴非常乾燥，早晚咧係相當清涼。咁啊，今日咧就已經係22日啦，頭先都講咗啦，好快脆咧就已經會進入一個假期嘅心態。不知道你准备这个的来讲你的圣诞节啦，准备成点呢？ 晨光每日一格， 会不会在这个时间 你仍然是想着、大家都在想着一个心态就是过圣诞、不如呢我就在这个时候争取多些进步的空间啦。人家呢就停了步伐的时候我就继续呢向前的话，那我就走快了几步咯、这样想呢又不是错的，都对的、因为你很明白这个世界上呢就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其实只有不进取的人。不过有时候我们都要想一想、脚步呢应该怎样去到停一停，休息一下，令到自己的心灵得以平静，也都想一想、其实自己努力了很多了，望一望自己现在身边所拥有的一切，你又会品尝一下自己努力过后的一种的甜美的果实，其实都是很需要的。如果你只是单纯努力的、忘记了去到享受的话，那你努力的目的啊，努力的原因呢就开始变成更加模糊了。我们有时候人生呢都是要有一个原因才可以令到自己呢就是搏晒命这样去到努力啊，去到就是做好自己的。所以今日当你是想着有一个假期的时候可以休息一下，不妨呢就可以给自己想一想怎样才令到自己过得最舒服。所谓休息工作再工作嘛，都工作了这么久了，那是时候呢都要找一找休息那个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用个心去到好好感受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从而为自己选择一个最好的方式过自己的节日。 伤心，但愿最好运，日后亦不可能更伤心。之后我会去等，会遇着什么事能令我开心？从此到处散心，也望着电话做人。期待你对我说我仍然吸引。原来你有心，但是我想问。也望着电话做人，期待你对我说我仍然吸引。无奈你永远也未被我吸引，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还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着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洗不洗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六分啦吓。晨光 Coffee Time 都提提你，出面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3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咁啊生效紧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天气都颇为干燥噶。早兩日嘅時間咧，亦都有一個嘅民調啊，都可以講翻咧，就係大家對於2022年嘅香港係點樣咧？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呢個民調咧就叫做一國兩制25周年中期民情總結調查。咁有50% 嘅受訪者對香港過去一年嘅發展咧覺得係不滿意嘅。大家都明白嘅，而家受盡呢個疫情嘅困擾啊嚇，咁要喺經濟蓬勃嘅話咧，咁似乎都需要咧要有更加大嘅力度啊，傷更加多嘅腦筋啊，先至咧可以搞得掂啊。我呢个研究咧，其实就喺12月初嘅时间啦，咁啊透过咧就电话访问市民嘅，咁佢哋回顾翻2022年，以及咧当然啦，回顾过去就梗系要大家一齐谂下计，点样踏出未来啦。咁啊前瞻翻咧就喺呢一个嘅2023年啊，有30% 嘅受访者对香港过去一年嘅发展咧表示咧系满意嘅。咁啊，较2021年、2020以及2019年同期嘅调查咧，就按年上升，咁啊都系几好啊。咁不过咧，不满意嘅咧，就虽然就有50%，咁但系其实已经连续3年下降噶啦。咁啊，亦都睇翻啦，呢几年咧就受尽呢个疫情嘅困扰啊，即系商铺啊，大家咧都明白啊，即系受尽呢一个咧就系经济嘅打击啊，甚至乎受到呢个病毒嘅困扰咧，咁啊，我哋都系要谂下计仔啊，先至可以咧就系搞掂啊。政府咧都好努力啦，去到谂下一啲改善嘅措施噶啦。嗱，满意度咧就正值亦都改善至到-20%。嗱，57%嘅受访者预期2023年香港整体嘅发展咧系有改善嘅，所以呢个咧叫做大家已经攞翻个信心翻嚟啦。势头亦都算系相当之不错，几好几好几好。咁啊，较上年调查大升咧17%噶，咁啊，但系28% 嘅预期咧仍然咧都系会恶化。咁啊，乐观正值咧就系28%嘅。好啦，个人方面，虽然咧咁啊年初有第五波嘅疫情啦，但系咧有36%嘅人咧表示过去一年咧佢嘅生活啊 都算是快樂的，也不錯、哦、較去年調查呢就升了大概 29%， 我覺得呢這個都是可以、值得鼓舞的、一樣東西，起碼大家仍然呢是樂觀、啊、去到呢就是看我們的將來，這個呢非常之重要、啊、另外51% 的人就表示、會更加較好，按年就上升9%。我亦都有話到嘅，49% 嘅人咧就新年願望就同社會有關，12% 嘅人咧就想世界和平。大家都明白嘅，嗱49% 嘅人咧就話到包括經濟啦、民生啦、政治方面啊，希望會好啲嘅。有20%，譬如健康啊、心境啊、事業、學業、財富、家庭、愛情、婚姻、朋友啊，都係好嘅。不過咧，都有一班即係唔知系咪叫躺平一族嘅，有9% 嘅人咧就话没有新年愿望，唔好咁样。咁我哋又谂下喺新嘅一年嘅时候，你自己又有啲乜嘢嘅新嘅期盼呢？一首歌曲啊，嚟自李展峰嘅《To Go》。 晨 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出边15度嘅气温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继续生效，相对湿度继续跌，33啫，而家大家都会听过一样米养百样人，有啲人咧就中意不断去到比较，可能会同其他人比较名牌啦，比拼大家嘅名车，比拼大家嘅豪宅，比财富，比一切咧所能够比较噶。透过咧就系同人哋比较，去到获取咧一个又一个嘅成就感，换取自己嘅快乐。人哋妒忌输咗，憎恨自己，或者觉得唔忿气，自己就会觉得快乐。咁样系唔系啱呢？有啲人就喜欢透过完成梦想或者帮助别人去到获取成就感，呢一种咧。睇见自己努力所得到的成就，他们就会觉得快乐了。帮助人的时间，对方面上面的笑容，这种感觉呢才是真真正正的成就感。你又有没有想过，虚荣心是建立在自我满足，贬低旁人，成就感是建立在自我满足，成就他人。虽然两者都是自我满足的，咁但係一个呢係建成虚荣心，一个呢就係成就感。我自己呢就比较喜欢呢係后者，成就感呢就係不断去到帮助其他人，成就他人。举个例啊，好似喺今届世界杯阿根廷嘅美斯一样，虽然佢仍然呢係要佢係一个强者，但佢仍然依靠呢其余嘅队友一同呢就係帮忙去到咧，就系做好呢一件嘅事情。有阵时有啲波啊，佢明明自己咧有个位都射到嘅，但系佢承受他人，希望其他更加大机会入波嘅队友咧，去到帮一把，去到承受佢啊入多一粒得一粒，去到帮助佢嘅团队，最后佢哋就得到胜利啦。承受他人，你有冇谂过其实最后都系令到自己系成为最终受益的其中一个呢？ 将我的心爱黑衬衫烧到只有烟与灰，他反正等我死那天都要走，都免不了被收回。等我早过这，早惯于过这，别留下暧昧。相恋会变吗？先假设会。相拥的瞬间应该极满足，偏偏转过身，失声地痛哭。别问何以我开心之际，自我增高。亲爱的，准我牵你手，牵到一半赶你走。早知你比我先放手，敲碎他，好过他挂在心头。最在乎的事，是时候去练成没有。原来是座城，相拥的瞬间应该亦满足，偏偏转过身，失声地痛哭。别问何以我开心之际，自我深共。几多的美好，一瞬便结束。悲观比较好，将希望压缩。练习忘记你，尚未失恋已习惯。 失声的痛哭，别问何以我开心之际自我心孤。如若个生命的曙光终归是远空，温馨的碎片挂念是幽冬，练习忘记你尚未失恋已习惯了。 9点半的新闻简报之前呢，现在6:29我们一首歌曲来自郑欣宜的恐惧蚕食心灵啊，外面1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37%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嘅。咁啊，先听听6: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在白宫和总统拜登会面，是俄乌战争爆发后泽连斯基首次外访。泽连斯基身穿军装坐车抵达白宫，拜登和夫人吉尔在场迎接。拜登搭住泽连斯基的膊头，之后和他一起步入白宫。两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面。拜登承诺美国将会加强支持乌克兰，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企图用冬天作为武器，但乌克兰人民继续以勇气启发世界。拜登说将继续加强乌克兰的自卫能力，尤其是防空方面。泽连斯基感谢拜登的大力支持。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国防部扩大会议上说，有需要将武装力量总兵力由目前115万增加至150万。他又建议将义务服兵役年龄由目前18至27岁提高为21至30岁。绍伊古说，俄军在乌克兰和西方联合力量作战，27个国家为了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已经耗资970亿美元。他说计划使用在亚速海夺取的2个港口别尔江斯克和马里乌波尔作为海军基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着力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会议指出，随着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的有序推进落实，要统筹协调保持经济回稳态势，为明年经济增长打好基础。会议又说，元旦春节临近，确保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和物价平稳，切实保障群众防疫和医疗物资需求，支持相关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并加强国际合作，合理进口急需品。会议说，当前稳就业压力依然较大，要落实好助企纾困，扎实做好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集中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并做好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非常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本周后期和圣诞节期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等我任达华同你讲个用水嘅小贴士，留喺水管一段长时间嘅水，有机会积聚沉淀物。如果几个钟头冇用水，煮食前要开水喉至少2分钟。 啲水仲可以用嚟淋花同清洁。另外，热水会令喉管及装置释出更多杂质，所以记住要用全冻水煮食啊！水务处提提你，智慧用水好习惯，健康生活好简单。 阿妈， 点啊？叫亲阿妈，一定系有嘢所求啦。 点会呢？我想提提你同老豆嘅电话卡实名登记要做啦。 实名登记？ 是啊，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了，未完成登记的电话储值卡即是太空卡，在2023年2月23号之后就用不到的了。 蛤？那怎么算啊？ 很简单，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亲自带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政局找人帮你都得。我这么孝顺，当然要第一时间提你兼帮你搞啦。 你什么都知道的？ 通讯办网页有齐资料噶，有问题仲可以打佢哋嘅热线29616699添。 唔少孕妇经历过流产、胎儿夭折嘅伤痛，政府着力改善处理流产胎儿嘅流程，社福团体亦为失胎父母提供支援。呢啲措施系咪可以抚平失胎父母嘅创伤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爱仍在》，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15度嘅气温，咁相对湿度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喺朝头早嘅时间都系生效噶啦，咁所以咧朝头早咧就真系特别干燥啊吓，咁所以大家喺起身嘅时候啦，都要即系揾啲润肤霜啊，搓搓只手，咁啊抹一抹块面，咁啊好啲啦，啊即系讲开先讲啊，特别咧系男士啊。男士每日朝头早剃完须之后咧，其实块面咧都系特别绷紧嘅，咁啊呢个就真系冇办法啦，咁啊天生嘅，咁啊需要咧就系搞搞佢，谂下办法先至得啦吓。如果唔系嘅话咧，块面咧就非常之干燥。咁啊，我哋朝头早嘅时间而家相对湿度37%啦，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天气咁干燥啊，有啲咩办法应对咧？等我问一问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两个字啊， 吓咩啊？ 滋润， 滋润， 即系你要话干燥点算啊？系嘛？ 系啊， 滋润 吓， 系啊。 应该系外来嘅滋润啦，定系自己发自内心，定系内心上边嘅滋润，即系人哋俾咗啲爱我，嗰只滋润咧。 睇你觉得边方面干啊？如果你系外在嘅干，即系你觉得皮肤绷紧咧，咁唔好意思啦，咁要你外在嘅滋润啦，譬如饮一啲汤水啦。踩一啲 cream 啦， 系啊， 啲外在嘅嘢啊。如果你内心干咧、绷紧咧，咁咪靠你自己啦。咁可能咧，亦都有啲系外来嘅，可能你睇啲心灵鸡书啦， 系啊， 咁你觉得啊，即系舒缓翻啦。又或者有一个你喜欢嘅人滋润翻你咧，煲啲汤水你饮啦，或者讲一啲说话你听，令到你觉得啊。即系温馨翻咁样咯， 系啊， 咁呢啲都系可遇不可求啊， 系啊，可遇不可求啊，用兴趣咧去到滋润自己，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嚟嘅。例如我哋中意玩具嘅，咁我哋就会有阵时见到啲玩具，个心咧都甜一甜嘅感觉，系嘛？ 我觉得啱喎， 系啊， 唔需要买。我成日话有阵时你喜欢某一样嘢，你唔需要拥有噶嘛，你只要身处其中咧，亦都系开心嘅。 但系有啲人会问，钟哥，我唔买点身处其中啊？ 如果你讲呢一句咧，应该你系嗰啲玩具店嘅老板啦。 哎呀，可惜我唔系啊！我系嘅话，你日日可以嚟啦。 玩具店嘅老板成日都问呢句：你咁中意，点解唔买啊？跟住你话我买下都，我睇下都高兴噶。玩具店老板就话：诶、哎，咁你出去先啦、啊，咁样 吓，橱窗都有得睇啊。 系啊，出边都可以睇啊嘛。咁但系的而且确，唔好话净系玩具啊。譬如你好喜欢运动，你唔一定要去参与运动噶。你睇你都开心噶。譬如你睇波， 哦系、哦， 世界杯都系啊。你冇落场踢过，你有冇去到卡塔尔啊？又冇喎。 系、哦，大部分人都系冇踢噶。 系啊，但系你睇咧，哇，好开心、啊。 嗯， 都系嗰九十分钟，或者系踢埋加时咁，踢埋十二码嗰段时间，你已经觉得好满足。 系、哦， 咁你只要参与其中，你个心灵去埋同佢哋同步，其实就高兴噶啦。 嗯，我发觉咧有一班嘅朋友咧，就算佢哋即系活到可能三四十岁，佢哋仍然咧真系噶，问佢哋其实你有咩嗜好，冇噶，煲剧哦，冇噶，真系冇嘢做噶咁样。 嗯， 即系仲有几多嘅人咧，佢哋系抱住呢个心态，即系唔打波。放工唔想约朋友，淨係鍾意自己一个咁，其实都有好多，就佢连埋自己兴趣咩佢自己都唔知 啊。小白你讲得真係好啦，我讲呢个唔系好似周华山博士。 係呀、啊、 你讲得真係好啦。好有趣呢个题目。啊越讲越 笑。小白你真係讲得好好，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多谢，好感谢你。 唔但真係要咁样讲㗎，因为你咁样讲完之后呢，你咁样开始你嘅谈话，其实双方都会舒服啲嘅。周博士呢个真系一种好好，亦都系温馨嘅，好温馨，亦都系滋润到大家嘅一种说话技巧嚟嘅，即系大家不妨学习。其实都嗱，其实讲翻呢个，你有冇识到啲人系咁样嘅？即系就系、是、我冇嘢噶，我冇嗜好噶，好简单噶。你冇识到啲咁样嘅人？ 我同呢一班人咧，有阵时都会见面嘅，咁但系见面就好难称得上系，即系真系会成日嘘寒问暖嘅 friend 啊，因为我捉唔到佢套路，佢冇兴趣嘅、哦。 好啦， 我想点同佢沟通我都唔知道、 哦。好，咁我哋暂且唔讲沟通先。你觉得佢哋开唔开心？ 我觉得佢哋一般嘅啫， 一般。 哦、 但系我都识一啲咁样嘅人。 吓、啊，佢哋好开心。 佢哋好开心。 哦。 呢、这个系好好得意嘅，咁嗰阵时咧，即系有一句即系说话咧，咁佢就话越识得多嘢嘅人，越系唔高兴啊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因为你知得太多啊嘛，即系唔系话嗰啲特务片，你知得太多啦，唔系嗰啲。 洞悉咗呢个世情。 系啊，咁、啊、但系调翻转头，反而系成日都话你咩都唔知咧，个人系活得开心啲嘅。 嗯。 嗱，咁呢个第一个阶段啦。 系咪傻人是福啊？呢啲真系， 傻人佢系可能又你可以咁样某种程度上咁去展述都得嘅。 嗯， 嗱，咁但系调翻转嗱，呢一啲系一种人啦。咁佢又咩都唔识，咩都唔知，好开心。 嗯， 跟住你慢慢你学习吸收，咁你知道一啲嘢，越知越多，跟住啊唔开心，或者干啊个人啊干啊直头唔开心，冇滋润。 嗯。 咁但係如果去到有冇第三個階段呢？如果我哋假設最初嘅階段就係你孩童時代啊，因為你啱啱嚟到呢個世界，你真係咩都唔知啊嘛。你出嚟見啲僆仔好開心㗎，係 喎， 好高興喎， 佢哋最開心添喎，仲要。 點解佢哋越讀書多，越進入社會做事，越接觸嘅社會越唔開心啊？知得多咯。 嗯。 咁跟住就唔高興啦。咁跟住一路唔高興到尾啦。 嗯。 咁但係究竟有冇第三個階段？ 嗯。 有冇第三个阶段咧？原来有嘅。 哦， 第三个阶段就系、是、当你知道一切所有嘅嘢之后，你放低唔再谂，变翻第一个阶段咯。跟住你咪又开心翻。 系。 咁但系，譬如话以前你睇一啲历史书里边都有呢啲人出现嘅。有冇留意有啲叫做竹林隐士 吓， 就喺一啲树喺一啲大自然里边，我放低晒尘俗嘅烦嚣。我唔谂啦，我唔想再接触，离开，纯粹轻轻松松喺自己嘅世界里边开心就算。嗱、哦，佢哋唔系唔识嘢嘅。 咦？如果刘皇叔当年唔系三顾草庐，可能孔明都系呢批人嚟嘅。 就系啦。但系佢最后放唔低啦。 即係當然話三顧草慮係被誠意打動啦、 嗯。 但係我自己去睇就係某種程度上可能放唔低。 嗯， 跟住佢咪翻翻出嚟咯。 係啦， 嗯， 放得低嘅，即係點會三顧草慮出翻嚟啊？ 起碼都六顧啦， 咪咯。 咁但係就係一個循環咁樣。當你最後咧放翻低啲嘢嘅時候，哦，跟住你又會可以輕輕鬆鬆。即係豁然一身，你就感受翻嗰種快樂。咁、 啊、 但係有啲人又話啦，喂、 啊， 如果你咁辛苦兜個圈，你先至感覺到快樂，不如你由頭到尾唔學嘢咪得咯？ 係咯，係咯，係咯。 你由第一個階段永遠保持第一個階段，跟住佢咪開心咯。嗱、 啊， 又可以係嘅、哦。 嗯， 咁就係每一個人你去選擇嘅道路唔同咯。 嗯， 又或者係如果你覺得自己嘅道路永遠都係被安排嘅，即、就、係、是、上天自有安排啊嘛。 嗯， 咁。都会安排一条路俾你自己去行嘅， 系嘅，我都觉得系。 问题就系、是、安排咗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 嗯， 但系我觉得自己咧，你有能力去选择系咪去第三个阶段咯， 嗯， 即系你可以选择继续学多啲嘢，不过会同步地唔开心，又或者系选择我咩都唔理啦， 嗯， 放低所有嘅嘢，寻找你嘅开心。 系咧，人生咧，即系我自己就会觉得咧，应该系寻找快乐系紧要啲 嘅。嗯，当然呢个就系、是第三个阶段啦， 系 啊，仲有个三 A 阶段嘅。 系，诶，一三 A 三 B 套餐都有、啊。 三 A 阶段就系、是，咁你咪继续去寻找你嘅学问，寻找你嘅智慧。 嗯， 但系同时间你唔好俾呢啲嘢影响到你，而你都会觉得高兴咯。 哦，要好了解自己先至做得到。 系啊，呢、這个咪又系咩咯？即系你自己可以选择嘅方向咯。 嗯，系啊，咁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呢、這个，即系有阵时呢啲、 嗯、 你又系静少少嘅环境嘅时候咧，思索一下到底自己属于边个阶段啊？咁个人先至会、 啊、 即系好似金蝉脱壳咁啊，会进化、 嗯， 心灵上进化。 千祈唔好开紧工嘅时候谂啊，突然间老细叫你做嘢嘅时候，啊老细，等一等先，我谂下我而家应唔应该寻找快乐，咁咪大件事啊！ 咁就真係大件事好返嚟一齊尋找快樂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九點半鐘梁榮忠當年今日晨光出雙糧仲有好多喎、哦、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嚟到6:46啊！晨光百科望一望先，出边嘅天气，天晴非常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19度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本周后期以及圣诞节期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咁啊，新界嘅日夜温差较大噶。啊，得意喎！而家14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41%，即系喺我眼前出现咗1441呢个排序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别嘅水平，另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嘅。好啦，好多人都会话到喂，冬天啊，天气冻啦，我就真系好佩服啲人咧游冬泳嘅。讲真，咁冻跳落个水嗰度咧，我自己都觉得系辛苦嘅，即系要不断系咁游啊游啊游啊游到个人轻，咁啊先至唔怕冻。但系跳落个水嗰下咧。系好冻，跳落个水嗰下都唔紧要，准备跳落个水嗰下咧，系有无比嘅勇气先做到噶。好啦，对于大部分嘅动物而言，其实冬天都系一个艰难嘅季节。我哋好好噶啦，我哋有暖气啦，我哋有咁靓嘅环境，去到俾我哋匿喺呢个室内啦，亦都有得冚被啦。其实好多动物都冇得冚被添噶吓。咁喺冬天嘅时间啦，天气寒冷，咁啊好多叫做冷血嘅动物啊，冷血嘅爬行动物咧，咁啊其实佢哋都会咧去到冬眠噶。啊，好多咧就温暖嘅动物咧，温血嘅鸟类啦，佢哋就会去到迁徙，去到避开呢个严寒嘅。啊，大部分嘅哺乳类，佢哋又用咩方法咧？就用囤积脂肪啦。所以咧，即系早两日啊嘅时候，大家都会听过咧，营养师有讲过啦。中医都会提到，冬天咧，大家就会食嘢嘅，可能食多咗嘢，因为呢个我哋哺乳类动物咧，天生出嚟嘅，冬天咧会积翻一层嘅脂肪喺度，帮大家保暖。 所以冬天的时间你有时会变肥仔的、哦、啊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个也都是我们的天性。不过好彩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补补返它。好啦，虽然呢有时啊我们就说在陆地上面的生活啦，但你有没有想过水入面啊啲鱼其实它们又怕不怕冻的呢？鱼又会不会冻死的呢？特别是在有时候、外国零度的气温底下，哇都差不多即是又结霜又结冰。啲鱼呢又唔会着衫㗎。水入面又冇暖气㗎，冇得透火㗎。咁点算呢咁样。呢啲呢一生入面都生活喺水下，水入面嘅鱼呢其实佢哋点样过冬天㗎呢？佢哋又会唔会被冰呀冻死㗎呢？如果大家都有在冬天被雨淋过的话，都肯定会简单感受得到冬天在这个的、生活上其实非常冻的，雨都要面对着很极端的一个环境的，大部分的鱼类是冷血动物来的，所以我们能够就可以想象得到、鱼会不会觉得冻呢、他们都会随着环境而改变自己的身体的温度的，只有特定部分少量的鱼类呢是可以产生一个温暖的、血液的。鱼类可以感受得到寒冷，而且还非常敏感。因为即使只是几度的水温，例如、这个水温是十度、去到那里喂变成九度了，都有机会呢会令到他们死亡的。养金鱼的朋友就应该明白故中的原因了。所有的鱼类都会因为在一个就最好的水温范围底下就才是生活得好的。例如熱帶的獅子魚在大概24度左右的時候，他們都已經哇會好像震震地、哦、生活在北極的凍水的魚類裡面，其實在24度的水溫裡面就不會說好像凍到凍凍地，反而他們會有一種中暑的情況出現。原來魚都會因應著不同的品種呢去到、有一個不一樣的適應水的力量的。当冬天来临的时间，水温的变化其实就不能够超过他们适应的范围的，如果不是他们就会被冻死或者热死的了。所以我们很少就会看到鱼是被冻死的，这个都是因为大自然十分之高效率。在鱼类即是、鱼类这个叫变得迟缓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已经被他们附近一些叫做捕食者吃了，即是可能条鱼话都很冻，开始温温顿顿，大自然都是残酷的。当一条鱼不够精丁的时间，他都有机会会被其他、叫做掠食者去吃了他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都不会都没有鱼冻死的，都温温顿顿的鱼都已经被其他的鱼类就吃了。鱼类都会迁徙的，其实很明显雀仔就会迁徙到避开这个冬天。其实鱼都会用这一招的，那些有足够体力的，即你不是说鱼毛那样搞不定，大条一点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足够宽阔的水域的鱼类其实都喜欢用这一招的，就是当他们知道哎哇好像寒冷的水流来紧，他们都会避开它的。生活在海入面的咸水鱼经常都会选择呢就迁徙的，他们的迁徙的旅程有时比鸟类呢更加惊人， 有部分呢更加讲得上呢是环游世界的，所以呢都非常犀利。咁你说鱼会不会有好似啲哺乳类动物咁会冬眠啊，譬如蛇咁冬眠啊，会不会嘅呢？冬眠是冷血动物惯用的一个伎俩来的，但是鱼类是不会冬眠的，至少他们这个模式上面就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面的冬眠。他们只会在冬天的时间就处于一种叫做休息的状态，情形就跟熊人有点像，熊人冬天的时间都会睡觉的，是这样睡的，但他们不可以叫做冬眠，他们只可以叫做休息的。蛇呢就真是冬眠了、啊、有时候你搞它，它一失去了它那个平衡的体温的话，它就可能甚至乎会死的。那熊人呢它就未必会死，但它会缺乏它那个的粮食的。好了，刚才都提过了，鱼类有时候都 会过冻的。相反有时候当它在水里面是适应了自己的温度的时间，它为什么有时候譬如有些人钓鱼、啊、一粒到上去个冰面上，譬如北极钓鱼、啊、一钓钓到条鱼放在个冰上面呢，那鱼是会立刻冻死的、哦。因为水里面的温度呢跟、我们陆地上面再加上风吹的温度，其实它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两个不一样的空间来的。 所以当鱼类佢哋钓到上嚟，譬如喺北极嘅零下十度，佢上到上嚟嘅时间咧，系会急速地咧被冷却同埋冰封，所以呢个时候咧，咁啊鱼类离开咗水面咧，佢哋就会死亡啦。啊，听完呢啲之后咧，相信大家对鱼啊嘅了解又会多咗好多啦。其实佢哋咧都好犀利嘅，咁啊亦都可以适应好多唔同嘅环境，自己亦都识得迁徙啊，识得休眠啊，所以我都几佩服鱼噶。时间嚟到早上六点五十四分啦，吓，出边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一首歌曲嚟自 Eason 陈奕迅《人啊人》。

早晨啊，各位听众，7:08嘅时间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7:08，咁啊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咁啊直播室入边白拳号小白啦，同大家一齐望一望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另外一个通告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攞住个水晶球同我哋睇下出边嗰个交通情况嘅呢个交通水晶球嘅。主人就是 Didi 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咁，你前捽捽，后捽捽，左捽捽，右捽捽。 点解要讲捽捽咧？ 你记唔记得以前儿童节目咧？阿谭咏英姐姐做过一个咩乌捽捽？ 哦，记得记得记得。 佢每次咧，即系阿麦巴去佢侧边，蒙阿麦巴叫蒙查查。 啊、哦，有印象，有 捽捽与蒙查查，系啦系系。 我同你年代唔同，大你咁多， 但系你都有睇过， 可能佢哋翻做咯， 系啦， 有啲印象。 跟住阿谭咏英姐姐就拎住喺个水晶球嗰度啦，就前捽捽捽捽捽，后 捽捽捽捽， 跟住譬如有一样嘢嘅，想知道嘅，阿 Didi 个老公喺边度，即刻现出。 咁好啊，可以 check 到佢喺边度啦，几方便喎， 即刻帮你捽一捽啊， 唔使 check 啦，算啦，信任好紧要嘅，唔 check 算数。 但交通方面咧就要 check 下啦， 都要信任我哋啊嘛，系咪 梗系啦， 系啊！而家咧，捽下捽下，全部都正常，啊、完全交通咧都系隧道啊，路面都系正常。咁有啲咩咧？爆水管啊，修路，提提大家啦。经过嗰度嗰时咧，就要小心啊！吓，喺港岛区啦，柴湾道去翻环翠道方向，近住圣公会柴湾圣米加勒小学对出嘅支路啦，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另外喺九龙区咧，就系东头村道啊，去九龙城方向，介乎凤舞街至到东正道一段嘅路线咧，之前封咗嘅就解封啦。咁而家就只系去黄大仙方向啦，介乎凤舞街至到东正道一段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咁所以受影响巴士路线啦，一号、二号 D、十号、十一号 K 同埋113号咧都要改道行驶嘅。咁另外啦，都系喺九龙区噶，喺长沙湾嘅荔枝角道有水管急收啦，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发祥街嘅中线啦，同埋慢线封闭，同埋介乎幸福街至到荔枝角道一段嘅发祥街啦，去翻深旺道方向都系全线封闭噶。咁揸车留意翻呢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咁多啦。 嗯，咁啊都有个我自己个人嘅温馨提示啊吓，咁、就系、是、记唔记得即系、就是早两日嘅时间咧，喺马场对出嗰个位置咪有封咗两条行车线嘅，咁 啊系 啦，系啊开翻噶啦，开翻噶啦。咁、我翻嚟嘅时候咧，咁啊见到佢嗰阵时咧都已经执紧啲雪糕筒噶啦，即系都整完啦咁样。不过整嘅时候咧就那个原本爆水管个位咧，就可能因为即系都系紧急抢修，就有啲凹凹地嘅。 即系未咁未铺得咁靓啦， 未系铺得最靓嘅，咁啊冇办法啦。咁你要紧急维修，都要俾翻啲车行。如果唔系嘅话，就塞到好犀利嗰个位。 因为你主要干道嘛。 系啊，咁所以啲驾驶人士咧行过嗰度会见到即系，哇，好似啱补完个窿咁样嘅。行到嗰个位嘅时候，最好都减慢车速。咁啊，就唔使话蹬烂个避震啦。 最好唔好蹬烂避震，系啊，其实真系开车，其实就算唔蹬烂个避震，为人为己都唔好开得咁快啦。 系啊，啱啊。咁去到嗰个位嘅话，咪大家收收啦吓， 唔收收。今日冬至系咪食饭？ 系， 成日啲人都话唔知，我都唔系好明话冬大过年啊嘛。 冬大过年啊，冬至点都要食饭咁样，一家人。 系啊，咁迟啲系团年饭又要再食，咁咪好开心咯。咁啊，好近距离又再见 一家人，梗系经常食饭好啦。 系啊，你食咗未啊？ 今晚啊嘛，冬至。 你今晚我哋唔系啊，因为我哋又有我老公嗰边又有好多人要走啦，我哋又有好多人要走，所以我前后都已经食咗啦。所以今晚咧系食自己嘅，我哋自己食饭。 我自己即系我妈妈嗰边嘅屋企咧，即系都系我原生家庭啦。其实就冇食冬至饭嘅传统。 哦吓，咁大个节日都冇食啊？ 我唔知点解啊。 我冇乜所 谓。我又问过我阿妈，佢做咩唔食冬至饭嘅， 系咯，好少 嘅。 不 过我哋唔食冬至饭噶，咁样我哋年尾先食噶。 哦，咁冇乜所谓嘅，佢哋嘅每人嘅 系啊，每个家庭嘅传统， 开心咪得咯。其实食饭成日都食嘅，不过特别嘅节日咧，就好似特别紧张啲咧，大家 系啦。其实 买餸都贵好多，其实啱嘅，你妈选择。 咦，系、哦。 会 唔 会 系因 为 呢个原因呢？ 今日我都唔会买海鲜啦，求求其其啊！ 今日啲海鲜啊，真系应该贵啊， 一定贵啦！ 平時可能我自己屋企附近嗰啲，譬如街市咧，見到可能六十幾蚊、六十二蚊、六十四蚊一斤蝦，可能今日都去到八十蚊啦，唔出奇啊！ 哦，唔止添啊，我諗 係嘛？ 係啊，而家物價又高漲咧、嗯，你冇買餸咧，你有買餸嘅喎，你乖乖仔。 我係買餸㗎， 我中意啲男仔 主力買餸其中一員嚟㗎。 哇，真係好羨慕啊！好羨慕你老婆咁好啊，有咁好嘅老公。 街市姐姐都認得我，行過嚟就誒，今日食咩菜啊？幾好噶！ 啊，真係唔錯啊！ 葱都可以攞多兩棵， 係冇辦法啦！呢啲係緣分嘅嘢嚇， 緣分 整定你太太好彩啦，係嘛？ 唔係嘅，你老公都好運， 好運唔係啊！其實我個人咁直，成日得罪佢嘅，你得罪他。 講翻交通先， 我哋仲未講交通，講完好耐啦，講其他嘢、 啊。講其他交通上嘅其他嘢。 我都係交通嚟嘅，咁啊，琴日咧你咪講嘅，港鐵係咪通宵啊？ 係啊， 你咪琴日咁講，我答你係通宵嘅。咁二十四號嘅平安夜啦。同埋十二月三十一號咧，呢個大除夕咧都係通宵服務嘅，就方便市民啦出去歡度呢個佳節嘅。咁、我講咩呢，就係、港鐵咧特別為列車咧喺車站上面披上聖誕裝飾，係咪好得意啊？ 係有啲咁嘅事。 係啊，同埋推出咧機場快線嘅聖誕新年乘車優惠啦，為乘客嘅旅程增添呢個節日嘅氣氛嘅。 哎呢、這個佈置車廂過聖誕節， 聖誕裝飾 我又好 似相信佢係部分啦，當然唔會全部啦，咁多卡 咁梗係啦，即係正如之前嗰、那個嗰、那個原點嗰個咧。個藝術裝置咁啊，有啲車廂咧部分咧亦都係即係改裝咗，咁啊配合翻嗰個藝術節嘅主題， 所以好靚 啦，係啦，好靚。咁如果你話聖誕節咧，呢、這個主題 聖誕裝飾喺車站上面， 係咯， 幾好啊，唔錯，列車都有喎。咁啊，你知啦， 嗱農曆新年啊，一定要有大搞話，即係奉勸港鐵啊， 希望 係 咁啦，大家見到都開心， 唔好偏心啊。 嗱，你知啦，小白而家政府咧進一步放寬疫情呢一個防控措施，好開心啊，大家都係咪出嚟吃喝玩樂啦？咁、所以港鐵咧所有本地嘅鐵路路线啦，除咗啊，听住啊，除咗机场快线同埋迪士尼线咧，咁啊，全部都通宵嘅。 哇，全部啊！ 除咗机场快线同迪士尼线啊， 轻铁有冇？ 轻铁系啦，轻铁都系通宵嘅。轻铁有七条路线，轻铁七条路线唔系全部。七条路线边七条咧？五零五、五零七、六一零、六一四 P、六一五 P、七零六同埋七五一啦，都系头先我讲嘅路线啦，就会喺平安夜同埋除夕夜咧，就系通宵行驶咯。 最主要涵盖到绝大部分地方啊。 冇错，都行都系主要。嘅即系主要好多人搭嘅道路，所以佢就拣咗呢啲嚟通宵啦。咁同埋咧，好好噶喺平安夜同除夕夜咧，晚上八点钟开始加强服务，即系大家唔使咁逼啦。知道大家食完饭出去玩咧，你知啦，班次远密嘅话咧，就非常之好啦，唔使大家逼到哇身贴身咁样。虽然系热辣辣开心， 亦都辛苦一班嘅车长啊。 啊，好好啊，佢哋你知啦，嗱，其实咧地港铁啊，通宵已经系廿几年嘅历史咯。廿幾年嘅歷史，你知啦。之前咧係因為疫情出，出咪冇通宵嘅，咁大家都唔係咁好啦。當然玩得唔很盡興啊，你誒唔會話哇， 甚至乎冇玩添啦。我記得前一兩年即係因為疫情嚴峻嘅時候啦，咪個個匿咗屋企咯。 個個咧喺屋企咯，咁最多落樓下公園玩下，好似我咁，係咪先？兩三個人聚集啫，唔可以多個啊嘛。 係啊。 咁啊，同埋最主要即係咧，講翻起就前日咪話世界盃嘅，你真係唔好一樣嘢就係啲的士坐地起價，即係非常之不應該。 所以如果有港鐵咧可以通宵行駛嘅話咧，就幫忙好大啦。 係啦，不過都要讚一讚啦，有啲的士咧就司機好好嘅，咁有啲的士司機就係唔好嘅，咁就睇自己選擇係自己行邊條路咯。啲的士司機啊， 啱啊。 咁另外我都未講完嘅喎，咁雖然咧係頭先我講到個輕鐵咧七條路線係通宵。另外咧都有三条巴士线是延长服务的，就是港铁的巴士线啊。港铁巴士线五零六号是由兆麟站去到屯门码头啦 ，K 五十一是由富泰村去到大榄 ，K 五十四咧就是由和田村去到屯门市中心。呢三条线咧都是会延长服务时间的，咁但延长大约咧，我问咗都系一个钟头到啦。凌晨的点几钟啦，多数有啲咧就系十二头先 K 五十一咧就系凌晨十二点几，两边都是会延长时间啦。K 五十四就延长到十二点九嘅。嗰、那个未讲完嘅、哦，外游嘅乘客咧喺呢个圣诞新年咧推广期间咧都可以喺机场快线咧八达通有乘车优惠啦，小童免费嘅。 哦， 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都可以享有半价的乘搭机场快线的优惠的、但他讲埋呢一个好得意嘅，就为咗增添满料，为咗增添住嘅气氛咧，除了有东铁线纷纷艺术列车布置之外咧，都会有乘客欢迎的铁仔同埋拍档机铁仔、即系佢哋嘅 吉祥物。 鐵仔同埋機鐵仔咧，就喺節日期間不定時咧喺現身唔同嘅車站嘅，咁所以大家記住，而家港鐵咧就係呢兩日啦，有通宵嘅服務噶，玩得開心啲。好啦，交翻俾你。 唔該曬 ，Didi。天氣方面即刻問一問阿歐先。早晨啊， 我見你係咁圈啊 ，Didi。我都快啲講啦。今日天朗氣清嘅，冬至嘅一日咧，抽多啲時間陪下屋企人，要預早少少個行程啦，因為咧收工之後好大機會塞車嘅，咁啊，所以呢啲都 是要考量之列啦。最紧要咧，同屋企人一齐咧就会暖粒粒噶。详细天气交俾你讲。 好，唔该晒欧。咁啊，天气方面，天晴非常干燥，早晚相当清凉噶吓。咁啊，日间最高嘅气温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啊，而家目前嘅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42%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3至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边咧，继续邀请到资深经理人 Jerry 喺度。早晨 ，Jerry。 早晨啊，小白。喂，冬至快乐。 哦，系啊，冬至快乐啊吓。咁啊，都希望大家团团圆圆，食翻啲好嘢。 当然要啦。咁啊，亦都要保暖啦。呢排都吓枕住都 冻冻地咁样， 又冻冻三五七日，跟住又突然间又暖一暖。其实呢啲天气咧就最容易病，咁所以一定要保暖啦。 啱、哦，所以话 Jerry 真系一个好嘅经理啊。点解咧？虽然我唔系签过俾 Jerry 啦，但系佢都对我嘘寒问暖。所以你话如果就系一有啲譬如 artist 啊，各样嘢喺 Jerry 旗下嘅话咧，我谂除咗就系对佢哋嘘寒问暖之外咧，关心佢哋。赚咗几多钱，甚至乎喂赚咗钱唔紧要，赚咗钱佢哋应得嘅。但系啲钱会唔会乱咁揈啊？退休生活啊，其实呢啲经理人需唔需要帮佢谂埋嘅咧？嗬 啊，你咁样问咧，真系开正我个饭啦。点解咁讲咧？我热心嘅时候咧，有时我都会觉得自己过分热心嘅。啊，点解会过分热心咧？可能因为一来有翻咁上下年纪啦。咁、啊、当你人有翻咁上下阅历嘅时候咧。你就見得嘢多啊！咁、啊、我都年青過噶嘛， 個個年青過啊！ 我回望自己後生嘅時候咧，當然我唔會話，哎呀，我早知我唔做嗰樣嘢啦，我都早知嘅。 係啊， 但係就係因為有嗰種嘅叫做經歷嗰種閲歷咧，咁、我又唔想太過分去真係特別係講到錢嘅問題啦、我唔想話，喂，小白你唔可以使咁樣使錢法，或者但我唔係淨係有時叫你唔好使錢嘅、我有時會叫你使錢嘅。 哦， 喂，你揾。 用得其所， 系啦，你都要买翻件靓啲嘅衫啦，买个靓啲嘅眼镜啦，系咪买个靓啲嘅袋啊？各样各样咁、都有嘅。啊，咁但系咧，就点解我话有时会过分咧？就因为呢个世界好得意嘅。我哋永远都唔会预测唔到一个结果啊。 系 啊，特别咧，譬如你有时见到啲人啊，就算唔好话净系我管理嘅人啦，就算啲朋友啊，哇，知道佢咧过去呢一年咧，哇，搵咗唔少钱噃、 风生水起 系啦，跟住突然间咧，佢就会同你讲，喂，我有个亲戚啊，有个朋友啊，有个兄弟啊，有个姊妹咧，喂，叫我投资夹粉做啲咩？ 哦， 咁基本上同得我讲嘅时候咧， 伦敦金啲 friend 啊。 唔係嗰啲啦，可能開餐廳 哦，係呢一 或者做啲小生意，係啦，投資就又唔係話投資， 唔係詐騙嘅投資， 係啦，唔係 純粹係當佢喂，你都有啲咁上下咯，不當佢水喉咁樣。 係啦，咁因為有時咧，如果你同我講咧，喂，我想買隻咩股票，咁、你股票你始終都係一個公眾上市公司，有資料搜集啊嘛， 係啊， 咁我唔會反對我直接我只會同你講，哦呢只股票都穩陣嘅，啊呢只又高風險啲啦，咁、但係當你個人嘅投資嘅時候咧，真係。即系等于啊，小白，喂，我啊开档打冷，有冇兴趣一齐啊夹翻份啊？ 点都要去吓赌一赌啊！ 系啦，咁其实点解你会考虑啫？因为你嗰嚿钱你使得起咯，系咪？如果你嗰嚿钱使唔起，你根本你直情啊唔好啦，我冇钱咁。 系咯， 咁你讲到钱嘅时候，所以我就会因为由于我哋预测唔到将来嘅结果啊，而家你唔可以下下都话你即系等于小白，你同我讲，喂，我有个朋友叫我做呢样嘢，我唔可以一劈头第一句就话你个 friend 呃你。即系我唔可以咁样讲噶嘛，即系你其实好唔尊重人噶嘛，咁样系嘛，同埋我又唔识嗰个人，咁变咗好多时候就会我预测唔到个结果嘅时候，我就成日都会好纠结，就系话啊，究竟我应该点样俾意见你咧？ 推又唔推得嘅情况，咁会唔会一句就系、是、喂，得啊得，而家谂，不如叫佢过嚟一齐倾下。 有试过咁样嘅、有试过咁样嘅，因为咧，当嗰个人唔识我嘅时候，咁我就唔使俾面佢噶嘛，即系我极其量俾面佢系你朋友啫， 系啊， 咁我就问嘢，我可以唔收口咁样问噶啦嘛，虽然我都唔识你嘅， 系啊， 点啊，搞打冷啊，好啊，搞边度啊，要几多钱啊，吓、开间餐厅我知几多钱、啊，使唔使我帮你开啊？即系会用呢啲 反客为主、 啊，系啦，有少少咁样嘅进逼。咁當然咧，好明顯，我唔係想幫佢搞啦、其實係想透過呢啲對話咧，等坐喺我隔離嗰個，即係譬如係你係被邀請啦，所謂去投資嗰個人，聽到我哋嘅對話，你就自然咧會覺得，咦？ 阿 Jerry 問佢啲，佢問十條，佢有七條都答唔到㗎喎。咁希望你自己可以有一個叫做疑心啦，或者嘅謹慎啲啦，咁樣從而咧，即係用呢個叫比較間接啲嘅方式咧，就令到你有一種嗰種思維，哇！原來做生意。啊 ，Jerry 問咁多問題，即係唔係比我想象中咁簡單嘅噃？ 係咯， 我原本諗住一廂情願信佢啫嘛。 係啊， 啊咁所以咧就喺呢一方面咧，我就會比較緊張，因為點解？喂，我係你經理人嚟㗎，你有幾辛苦揾到嗰啲錢或者嗰啲， 你係最清楚啊， 名譽地位，我最清楚嘅。 係啊， 係嘛？即係我哋咁辛苦，即係一路走來。你就咁就拱咗出去啊？係嘛？咁所以就我點解我頭先第一句我就話我係比較麻煩嘅喺呢一方面，同埋因為咧，除咗閲歷經歷多之外啦，我自己親身見過唔少例子啦。咁其實自己喺呢個市場上，我都要留意啲消息嘅。我舉個例啊，我哋呢排啱啱完咗世界盃啦，我哋講咗幾集運動員啦，我就用運動員做一個例子啊。 好啊，好啊，好啊。 嗱，全世界最大嘅體育運動市場一定係我當然我冇數據啦，應該係美國噶啦，係咪？咁佢哋揾好多錢啊！大家睇新聞都見到好多佢哋揾緊天文數字嘅錢。我俾幾個fact 你啊，事實你啊。首先第一咧，其實譬如你見到有個球員，哇，天價美國球員簽咗張五千萬美金嘅合約咁樣計先啦。其實你唔好諗住真係佢哋有五千萬美金咯。美國嘅税好重嘅。加埋佢哋經理人嘅佣金啦。其實佢哋大概當佢哋收到一張合約，佢哋真係真真正正可以落個袋 有冇 一半啊？冇一半。你大概预35%-42% 到啦， 咁都我觉得都仲可以接受。有啲我听过，即系前几年嘅时间咧，都好坎坷。见到有啲经营公司咧，哇，佢真系抽得翻10%都冇俾嗰个 artist 啊！我有见过。 咁嗱，呢啲咧就系艺人就唔同啦吓。艺人通常咧好多时候，其实嗰啲狠啲嘅合约咧，你系新人梗系狠啲啦。咁但系如果你已经系一个星，甚至乎巨星咁，梗系冇咁狠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如果喺美国嗰个体育市场嚟讲，因为个税本身好重啊，去到45% 税。咁再加埋佣金啊，各等其他嘅使费啦，咁其实你可能得翻系35%-42%。好啦，咁呢个第一个点咯。第二个点咧，曾经有个调查报告讲过咧，美国嘅职业运动员喺退休之后嘅头五年，嗰、那个运动员嘅破产率啊，高达70%。 哇，唔系嘛？ 70% 好高、啊。 哇，咩运动啊？嗱，就讲大家香港比较熟悉噶啦 ，NBA。美國職業籃球嘅聯盟啊，都有60%-65% 嘅球員咧，喺佢哋退休嘅頭五年咧，係會破產嘅。 咁因為佢哋揾好多錢嘅 ，Jerry 啊，嗰啲錢係講緊咩錢啊？講緊係改變生活，甚至乎改變生命、改變成個家庭嘅生活嘅錢嘅銀碼嚟嘅。 佢哋就係拎咗去投資打冷鋪呢啲 friend 咁樣啊。 嗱，投資打冷鋪又有啦。啊，或者時興喎，嗱最近期啦，早個零兩三個月，大家睇新聞都有噶啦，啊嗰啲 crypto 啊，有間美國嘅公司由2000億嘅突然間夾一嘢之後得翻零，你估小運動員投資落去啊？好多運動員投資落去噶，係嘛？咁好啦，除咗呢啲大浪做生意嘅之外咧，因為你揾到咁多錢啊嘛。你自然揾到錢，你就會使錢。所以咧嗰啲名錶啊、名車啊，你見到美國啲運動員好興啊，穿金戴銀啊，成身都係鑽石啊。咁你話喂，咁嗰啲嘢都保值㗎，咁啊睇下邊個買出嚟啦。即係明知你如果你嗰排冇錢嘅，你拎出嚟賣啊，我都會掠你啦。 咁啊係啊，撳到你個價低一低先啦。 係啦，咁所以你變咗咧，好多時候咧，我哋會會好擔心啊，因為係啊，頭先你有一句講得好重啊，啲錢你揾嘅係你。你絕對100%有權利去點樣用咁、但係即係問題就係話，變咗我唔可以真係同你講嗱，小白你簽咗俾我咧我張合約入邊寫明嘅喺未來十年咧，你要使嘅錢咧都歸我管即係你連可能真係買件衫都要問過我嘅咁其實又好難寫落去合約 係啊係啊。 咁但係你話呢啲情況有冇出現咧？係絕對有嘅 嚇，唔 係 嘛？有出現過 有出現過，例如咩咧？其實早大半年前啦，有好出名嘅美國嘅歌手啦 ，Britney Spears 啦，因為佢哋好後生嘅時候咧，即係可能佢哋十幾廿歲未成年，或者即係我哋香港人啊啲俗語啊老筍都未生埋嘅時候咧，已經紅咗啦。 温啲嗰啲咪就係咁咯。 咁好多時候咧，佢哋就會佢哋即係好嘅時候啦，佢 哋嘅家長啦，或者佢哋嘅親戚啦，阿姨丈啊、阿姨啊、舅父啊，咁幫你管啦，做埋你嘅經理人啦，咁好嘅時候咪好咯。咁但係當你同一個人同一件事，十年過後、十五年過後，你發覺你依然。我买件衫、买架车、买搭楼，我都仲要问过阿舅父嘅，咁咪大官司咯。啊，咁嗰阵时佢哋嗰啲咧，啲嗰啲即系老人家就好醒嘅。哎呀，阿妹啊、阿仔啊、阿女啊，你哋嗰啲嘢咧，我哋都系要一定要按住法律做好啲。如果唔系咧，我冇嗰个权利去代表你啊嘛。咁啊，签晒好多嗰啲嘅conservatorship 啊，即系嗰啲接管式嘅监管式去管理你嘅财政嘅时候咧，咁呢啲 case 咧其实经常都有打官司嘅。 哎呀，唔好成日睇到佢哋外国有好多嗰啲家族官司啦。 系啊，其实就系要你签。签咗一张合约，小白，未来十年你嘅财政都归我管。咁、你而家呢刻你信我噶嘛？哎呀 ，Jerry 对我咁好，我乜都签俾你啦。 系啊， 唔使十年之后你就发觉咗，你想买搭楼啊？唔好，乜都话唔好，整啊，你想买咩？我帮你买啊。咁我唔能够下下都话喂，你成日都系人都系坏人咩？系呢个世界唔系人都坏人。 系， 但系当利益当前，系咪真系利字当头行先呢？咁呢样嘢我就唔作出评论啦，因为每一个 case 都唔同啊。咁但系所以我就唔会去喺我同我嘅艺人上面咧，就会签一张呢啲咁样合约。但系我会一路都潜移默化咁同佢讲，去讲下呢啲即系世界发生紧嘅事情。搵钱系好辛苦，好艰难，亦都好唔容易啊。咁、变咗，我只能够去俾啲意见佢哋咯。咁、但系你话去到某一个位，咁但系如果佢真系唔听你讲，咁点办啊？咁其实唔听讲嗰啲话，边个做啲生意都得咗啦。我就要答你一句咯，你得咗，而你梗系见到啦，红咗嘛。但系唔得嗰啲有成千上万嘅例子，你唔知啫。 所以即系经理人咧，劳心劳力嘅有好多嘢要劳啊。嗱，我哋今次倾住咁多先，下个星期再倾下经理人仲有啲咩要烦啊吓。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唔该晒，小白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裁定，美国要求所有由香港出口去美国产品的来源地标记，不能够再标示为香港，而必须要标示为中国。不符合世贸规则，特区政府欢迎裁决，已经去信美国贸易代表，敦促立即撤回有关违规措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美国强迫香港产品改变来源地标记，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将贸易武器化，妄图借此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对美方行为予以强烈谴责。美国贸易代表处发表声明，强烈反对世贸的裁决，说无意撤回有关规定。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非常关注中国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冠病毒感染浪潮，呼吁北京加快为最脆弱的社群接种疫苗。谭德赛说，中国各地的严重个案不断增加，呼吁北京当局提供更多关于疫情严重程度、住院情况和需要深切治疗的数据。世卫正是支持中国集中精力为风险最高的人群接种疫苗，并会继续为临床护理和保护医疗系统提供支持。另外，德国政府发言人说，已经向中国运送首批 BioNTech 疫苗，是首批运去中国内地的外国疫苗，会先给德国侨民接种。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在午夜限期之前致电总统克尔佐格，说已经成功组建新一届政府。内塔尼亚胡在上个月1号的大选之后，获得克尔佐格授权组阁。报道说，新一届政府将会由包括利库德集团、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党、沙斯党和圣经犹太教联盟党等四个主要政党组成。

晨光第一线陪你过冬至。 小白攞住乜嘢啊？ 罐头汤啊！ 阿欧咁急去边啊？ 赶住翻屋企食冬至饭咯。 冇时间煲汤咩？ 钟哥好忙啊！ 无论几忙， 只要一家人坐埋一齐，就算系饮罐头汤，冬至都系温馨嘅。 家一点一滴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冬至快乐。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14度的气温啊，相对湿度 44%， 好明显呢，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啊，天晴非常干燥，早晚都仍然是相当清凉的，最高气温呢都比昨日低了一度 ,19 度、嗯、吹和缓、清劲北至到东北风的，咁展望再睇睇啦。咁樣本週後期咧，聖同埋聖誕期間咧，天氣乾燥啊， 係 亦都係早晚清涼啊，日夜温差較大，所以記住聖誕節係咩啊？乾啊， 乾、 哦、乾柴烈火， 梗係乾啦、啊！聖誕節買完聖誕禮物，荷包乾、 啊，荷包乾都係你可以揾翻啊！我驚咧，真係乾得滯咧，啲柴又乾咗咧，咁喺破廟咧，好容易會生火，咁、 哦 哦、大家小心啲啊！ 我唔知咧，破廟平安夜特別多啦， 唔、知道啦。但係今日應該係做冬先嘅， 係 做冬今日冬至應該要用幾多錢啊？如果你話買餸翻屋企，頭先咧我聽到阿小白同阿 Didi 講咧，你話你屋企附近原先60多元斤蝦， 係啊係啊， 咁平嘅你屋企附近啲蝦真係 呢，我都唔想咁講，我驚啲人去曬我嗰度買餸，但係真係其實平嘅，因為荃灣有一個咧好出名就話佢平啦。其實我屋企附近嗰邊嗰個咧，我有一次咧就先去荃灣，咁啊跟住搭車就再翻我屋企附近啦。我真係做過一次對比， 係 發覺有啲咧。是仲平过荃湾，有啲就差唔多。 你唔使咁担心嘅，譬如我住得远啦、如果我去你屋企买咧，就唔系60多元斤虾噶啦，计埋车钱就200多元斤虾。 你知唔知道我有阵时喺屋企附近嗰度买餸咧、我听到啲人有啲系特登 专登入嚟啊， 港岛嗰边嚟啦，有啲粉岭上水嗰边又过嚟，都系啊，系嚟呢度买啊。好 咁應該封封利是俾佢。 但係嗰啲人可能有啲係講下嘅啫，即係明明都係住喺附近， 附近 佢講大啲咁樣，即係意思係，譬如喺九龍住嘅，跟住 佢哋有套路啊。因為佢哋一次咧，因為有間凍肉鋪咧，就真係平啲嘅。咁佢哋一次過咧就買一攞啊， 大量購 買一攞，即係幾多？俾個數嚟。 佢哋直頭咧係攞嗰啲 一櫃啊，唔係一櫃，有個貨櫃車，出面有個貨櫃車勾上去啊，唔該。 佢哋攞啲好大個嗰啲冰箱咧，就擠曬啲凍嘢入去，跟住就抌上車，跟住就咁樣走。 好外國 feel 啊， 係啊， 一個禮拜一日買一個禮拜嘅貨，好外國 feel 啊，有錢嘅表現嚟，係啊，有啲餐飲餐食嗰啲，我夠錢買今日送，聽日都唔夠錢，你買到。一个礼拜送都唔讲得少啊！ 即系除咗呢度可以显示到你诶买嗰嚿嘢嘅钱咧，仲要你买咁多，屋企个雪柜摆 唔到， 即系你 屋企 有咁大个雪柜啦。咁你冇咁大个厨房啊，摆唔到咁大个雪柜。咁间屋唔大，冇理由个厨房大噶嘛。即系全部你都系钱。 之前咧，即系而家都仲系疫情啦。但系之前疫情严峻嘅时候咧，我发觉好多家庭都多咗一个方法，就净系买咗一个冰柜喺屋企。即係一座，佢哋而家有好多冰櫃，可能細細座啦，有啲咧可能佢係大概差唔多到我胸口咁高啊，咁啊分可能四格左右，咁佢哋咧就一次過買好多嗰啲凍肉啊，或者要冰嘅嘢咧，雪糕咩都好啦，因為之前疫情咧佢唔想成日出去嘛，咁買咗之後咧就將所有凍嘢擺曬入去，咁一有啲咩事，例如屋企人中咗招。咁佢咪成個禮拜冇得出去嘅，咁但佢哋仲有嘢食， 係以備不時之需啦、啊啊，即係凍肉呢家嘢。咁、啊、估計今日大家都會即係去買餸嘅時候都食啲新鮮肉啦。 係啊，冬至。 頭先聽小白講話60多元斤蝦，今日應該加價啦。 今日應該隨時都80多，唔錯。 我屋企平時咧都已經120、130元斤蝦，我唔知道有冇機會加到180元。我見過歷史最高咧190元斤蝦。 你食嗰啲貴蝦？ 唔係啊，普通嚟 嘅。 其實。 九節蝦梗唔止啦，三百幾蚊斤啦。如果九節蝦或者你刁轉啲食嗰啲赤米啊，或者蝦味濃啲嗰啲咧，起碼著咗200蚊斤嚇。 我 即係所以爭好遠嘅，同你屋企附近。 我冇留意，因為雙餸飯咧唔會喺節日裏邊加價嘅。 系咩？ 即系 This is rice 都系都系嗰个价钱啊，一样价钱， 系咪？ 有冇加价？ 贴多张纸上去冬至， 系啦， 加价， 唔系加多两蚊，未必一定要食两餸饭，你可以整个羊腩煲噶嘛。你早两日有讲啊，我哋都 题外话，我琴日喺网上见到有一个公司搞聚餐都几有趣喎。 系啊， 双餸饭到会， 咦？呢个我都有， 我都有见过。 其实双餸饭到会咧，有多 几好啊！ 公司啲同事咧都有讲啊。原先呢个题目我谂住优惠嘅时候讲，等我哋依家，冇，依家讲咗去，依家讲咗去。 咁而家呢个原本嘅题目就留翻优惠嘅时候。 系啦，我哋好机动性噶嘛。虽然我哋唔系机动部队，但我哋系机动咩啊？机动战士嚟噶嘛。你讲一句，我哋就可以即刻换材料。嗱，钟哥头先讲嗰个咧，话叫做 Christmas 嗰个 party， 咁啊变咗两餸饭。啊，有啲人几中意，嗱，虽然有啲话，喂，咁我平时都食两餸饭啦， 我平时又系两餸，你圣诞聚会又系两餸， 嗱，钟哥都系咁样演绎啦，小白你点演绎啊？如果两餸饭，你会唔会太秒嘴秒舌？ 如果两餸饭，佢梗系唔系净得两餸啦，即系嗰一批嘅餸咧，系喺两餸饭入边可以搵到啦， 即系等于佢将橱柜里边嘅摆晒喺度咯， 系啦。喂，我觉得其实唔错喎。如果你问我嘅话， 因为你平时吃两餸饭， 只可以夹两餸啊。但系而家你 再有钱啲，三餸好味啊！你而家唔系， 齐张 十六款餸、十八款餸摆晒你度，你可以化身嗰啲咩啊？ 系啊， 不送姐姐啊！ 你而家直播， 你要几多有几多？平时成日都觉得，可唔可以多啲呢个椒盐猪扒？跟住个阿姐其实唔会多噶嘛。咁但系你而家唔系啊，你可以满足到自己个愿望。我唔使求人啦、啊， 仲可以帮同事 发系啦，我六块猪扒，六块猪扒，十块猪扒亦 又系、啊， 小饭又得多， 呢个趣味性相当之大，同埋咧可以即系好似暴飞咁样啊！你咪照笔咯，平时你两餸饭，你而家可能变咗六餸饭， 如果 七餸饭。 照呢個邏輯嘅話咧，咁我下一個聖誕聚會咧就應該，或者下一個聚會咧就應該係嗰啲燒味道會啦，即係斬叉燒嗰啲咁樣。喂，平時都係幾即係俾幾嚿你，如果係真係燒味道會咧，我斬曬成條俾你都得啦。 係啊，成條骨要係嘛，成條骨要係嘛。嗱，不過咧我睇翻除咗呢個兩餸飯之外咧，其實好似鐘哥咁樣講咧，都有啲廣東燒味會附加旁邊嘅，即係可能即係食只聖誕乳豬咯。嗱，你唔好問我聖誕乳豬係咩概念啊！即系佢话系圣诞就系圣诞噶啦，即系 有冇圣诞帽啊？只鱼珠 可能戴 帽都好啲。 圣诞头箍碌嗰啲啊，碌角嗰啲咧， 嗰只眼有冇着灯先啊？最紧要系只眼有着灯。 暂时睇网络照片未见到着得灯，但我估呢一样嘢唔太难做嘅，叫啲人事部同事搞搞佢。 系啊， 因为两餸饭已经悭翻，帮公司悭翻好多钱啦。因为我睇个报道咧，佢话其实叫两餸饭叫咗一盘一盘咁样啦。平时咧，譬如叫到会咧，点都2000-3000蚊落楼噶啦，但系用咗两餸饭呢个概念咧，只系用咗800-900蚊咋，系啊， 咁就差好远， 咁你好正常啊， 同埋嗰个反感度唔高噶， 呢个同事可以升职啊， 系咪啊， 悭家为公司悭咗钱， 系啊，仲个 有谂 世界难捞啊，唔好讲升职，保住份工啫，直情系，而公司又要留人才啫，只不过系咁样，但系。隨住咧講呢個叫做聖誕節食啲乜嘢嗱，我哋舊時咧都有個傳統嘅，即係二台都會叫一兜一兜，跟住俾大家去食啊咁樣，咁跟住又會抽下聖誕禮物啊咁樣啦，跟住啲叫做前輩啦，例如鐘哥啊或者鐘哥再前輩啲嗰啲啦，就會大家開心，我哋不如咧大抽獎啊咁樣， 咁我出嚟咁樣。 唔記得攞咩啦，攞咩前輩抽咩獎都開心啦。 我早期攞禮物嘅， 係攞禮物嘅，但係啲勁啲嘅禮物嘅，即係我哋平時就叫做攞50-100咁樣抽，即係大家取其意思開開心心嘅啫。咁有啲前輩就即係不惜公本咁啊，攞啲勁啲嘅禮物出嚟，大家開心下。 我後期我都係封利是啊， 係咪 啊？ 即係冇咗個心思啊，即係我都覺得嗰啲獎 杯，但係瘋狂程度。不减反而仲劲， 唔使谂啊，唔好烦啊，利是。 咦，我调翻转头想问，中国电视城兴唔兴呢啲嘅咧？即系譬如话，即系早几日我就见到啲电视艺员朋友就大家一齐食盘菜啦。佢话嗰个就系习俗嘢嚟嘅，即系喺行晒喺嗰个露天嘅环境，即系我哋平时揸车停车场隔篱嗰度咧，就会摆啲盘菜咁样啦。 呢个真系世数历史啊！即系我啱啱入行嘅时候，即系30几年前咧，嗰阵时就每一年都会。 有一個真係團年飯嘅。咁嗰個團年飯咧就食兩日嘅。一日咧就係、主力係藝人啦。或者是那些製作部的人第二天就可能是文職那些、即是分兩天吃而且都很 多人太多因為 太多你那個根本沒有一個酒樓你可以負擔到那麼大的人量嘛、分兩天吃樣是是那兩天呢真的是齋吃的、沒有任何事需要做、即是沒有人來拍攝、不會有、東張西望 不用表演 沒有不用 抽獎有沒有那 些有照舊咁係好簡單，即真係等於你去嗰啲公司食飯，哇！大家開心都，平時拍嘢好辛苦，咁樣嘅啫。咁之後咧就停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嘅。咁之後就變咗有啲，如果你話真係聚會，咪變咗生日咯。咁、但係生日都係得藝人啫嘛，你係員工係冇噶嘛。咁再後期咧。乜都冇咯， 乜都冇啦， 冇晒咯。 但我見今年我有啲藝員朋友仔，佢都有翻食盤菜，嗰個就繼續有 keep 住嘅 傳統嚟嘅。今年就而家就開翻啦，即係而家就開翻就有一個食盤菜，就變咗喺電視城裏邊啦。係 啦 係 啦， 咁就會你可能喺熒光幕你都會見到佢哋食嘢嘅情況。 外食噶我記得， 係所以大家都要化曬妝翻嚟啊。係 啊，開唔開心嘅咧？其實活動都開心，有冇抽下獎會有啲大哥出嚟？喂，我攞啲現金獎出嚟先。 應該有啩，應該有啩。 有好似有抽獎 係嘛？都幾開心啊！ 咁我覺得呢啲要嘅，其實是一種士氣嚟嘅嘛，即係一種大家 團結一致啊！ 係啊，你每日翻嚟都係開工，但係有一日唔係開工，但係見翻啲同事，大家嘅關係係唔同咗嘅，即係會輕鬆啲嘅， 即係做到個聯誼嘅感覺啦。嗱，我上網咧睇呢個兩餸飯咁樣開 party 咧，其實啲員工都一致贊好噶，下邊咧留言嘅咧。更加多是啊！如果我公司都是咁就好了、其實咧，每年食火雞咧，大家都不知道為乜，最後咧，分翻屋企咧都冇人肯要嘅，都係一種 火雞本身大家唔係話特別中意食。係 啊，但係為咗應節同埋有陣時候你叫嗰啲西式道會咧，佢總係整一隻俾你咁先象樣噶嘛。 啊、 但好 蛋啊嘛， 好老實，但係你叫到成隻火雞可能得兩片，大家會食。 又大隻嗰 只雞咧，攞翻去，有啲人話啊，唔好嘥嘢攞翻屋企，你攞翻屋企都唔知點做，點做啊？係咪先？ 你直接俾切雞佢仲好啊！ 你烹調啦，阿小白飲食圖鑑， 火雞我都 火雞點搞啊？ 火雞我都覺得本身難搞排口啊，係啊， 唔係我有啊，盤菜咯，放埋落去 唔得啊，好硬噶， 好係啊，好硬， 你仲喺個煲嗰度燜啊嘛，搞唔掂啊真係， 切絲或者切粒 係。 盘菜 好啦，切丝啦，鸡丝粉皮啦，咁样可能整一味，咁唔紧要嘅，最紧要冬至大家开开心心啦吓，食饭。 上了淡妆，该说的话却被仔细收藏，捎来的他乡到底隔几条江，一封信到底转了几道弯，缘分飘落在山外山，路为花开谁遗憾，路上又将路遥漫长，见闻世事在带上细笔恶黄，却找到你无人温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曲声闻无言，你说若非太难，窗外孤情幽兰，琴声平淡孤单，我们擦了几颗离山难多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片碧云染，一曲声闻无言，你说若非太难，何苦远走小山， 繼續吹吹中國風啊！周杰倫嘅《紅顏如霜》，因為冬至啊，播翻啲中國特色嘅歌先。 係啊，咁啊假期嘅時候啦，大家都可以就係瞓晏啲啦，即係嚟緊嘅時候啊，咁啊瞓晏啲，或者夜晚咧就中意攣喺張牀嗰度咧，就自己煲劇，多咗人咁樣玩。 講開瞓晏啲咧， 點啊？ 係咪小朋友今日開始唔使翻學？ 唔係啊，我細嗰個幼稚園嗰個就唔使翻。但大嗰個咧今日都要翻，不過今日翻去開 party 嘅啫。 因為今日咧，我竟然樓下見唔到校巴， 哦， 所以我以為係咪放緊假咧？ 屋、okay, 企 開始放假， 開始放假。咁幼稚園唔使啦，咁幼稚園放假多啲。 其實你都係爭一兩日啫。今日我好多身邊啲其他公司啲同事，其實講緊你首先做冬已經放半日啦，即係有好多公司都會選擇咁去處理嘅， 幫手買餸都好啊。 如果唔係你嗰個套路講，我記得有一年咧做冬咧，即係屋企做曬冬，跟要去朋友家做冬咧，哇！入大埔嗰度食餐饭啊，我见到四点半出车，我揸到去六点九啊， 哇！ 塞 车啊， 好彩冇饮水饮好多，如果唔系真系要攞个水樽喺车嗰度解决啊， 哇！ 系啊， 应该系撞车嗰啲咯，系嘛，塞车， 因为嗰时好似 好少塞到咁嘅， 系啊，总之一个冬至一个年卅晚， 讲开我都有啲印象， 系啊，一个冬至一个年卅晚嗰条路， 因为我又记得嗰啲 cap 嗰啲嗰个画面咧，系成条路，因为又夜夜地，全部都系红灯，因为啲人踩住 brake 噶嘛，系。就是、 有呢啲畫面喺度， 希望今日咧路路暢通， 路路暢通好緊要啊！咁啊，頭先講開就話大家可以瞓晏啲，同埋而家大家都好中意咧，因為線上嘅平台除咗可以喺屋企嘅電視睇之外，其實最主要大家都可能會用手機或者一啲平板裝置去到睇。咁特別喺冬天啦，匿喺張牀嗰度睇啊，更加一流。不過咧，啲脊醫成日都話俾我哋知道，其實無論大家最喜歡的幾個姿勢，譬如打側啊，或者趴喺度啊，甚至乎你將 個電話咁啊瞓喺個枕頭上面就向上望咧，其實都好容易咧令到啲脊骨唔好嘅。咁啊，所以今日朝頭早咧，揾咗啲好嘅方法， 好 又可以俾大家攤喺張牀嗰度，又唔會點樣傷條脊骨嘅。 點啊？ 係啦，啊呢個咧第一個我覺得都幾好嘅。嗱，枕頭通常我哋就會我哋墊住個頭啦。跟住有啲人咧就中意拎住個電話，即係凌空咁樣望住。其實呢個姿勢我有見過人中意嘅，但我覺得隻手好攰， 係啊，同埋好容易會個電話跌落嚟㗎， 冚到個頭。即係當你睇睇下個人開始咧攰嘅時候咧，跟住個電話就會彈翻落自己塊面嗰度，地心吸力。咁但係如果你話一般人就將嗰個枕頭放喺個後尾枕嗰度啦，咁但係原來咧你將個枕頭咧放喺由條頸。開始即係又墊住個膊頭落少少，又墊住條頸個位置咧。哦，原來呢個係一個幾好嘅姿勢，可以即係 tune 翻你嗰個脊骨嘅。因為人嘅脊骨咧，佢唔係平噶嘛，佢係有少少 curve 嘅，去到胸口嘅位置有少少 curve 嘅。咁你將個枕頭咧就晾喺呢個位置，然後隻手咧遞高喺度拎住個電話睇嘅時候咧，原來呢個姿勢咧 是可以接受的、 嗯啊、可以接受 是可以接受，不会伤到你的脊骨。当然我们不要讲话拎住它攰不攰先， 你 hold 不 hold 得住这个动作、啊、 你 hold 但是不伤脊骨会不会伤条颈啊？ 不会，因为你条颈你晾住了嘛，晾住了嘛、嗯、然后你还有只脚呢疑似盘膝咁样，即系拉翻佢，即系唔好伸直两只脚，盘膝咁样好似咧坐喺度，咁啊只喺盘膝嘅时候就屈翻自己只脚喺张床上面， 即系都系懒，但系冇咁懒啫。 系啦，都系懒，同埋嗰个姿势咧，起码唔会伤到你嗰啲叫做长期劳损啊。 系、 嗯、好啦，另外仲有一个方法咧，都 OK 嘅，你再加多一个。如果你有多一个枕头啦，或者搵啲嘢垫住啦，你咧就可以垫住你嗰个膝位。占住个hip位，你就可以唔使做我头先嗰个两只脚咧，就好似盘膝咁样屈翻上去。 嗯、 你就即系两个枕头，一个枕头占喺个pat pat 嘅位置，另外一个枕头咧就晾住你头先条颈同埋嗰个膊头嗰个位，嗯、然后咧就可以令到你个脊骨咧按照翻你嗰个 shape 咧，就去到摊喺张床嗰度，咁啊比较上舒服。嗯、不过咧都系呢句，佢会令到你几攰嘅。好啦，另外一个方法咧， 咁咪好咯，攰你咪早啲瞓咯。 系啊， 咁啊唔好睇咁耐电视。 但系攰嘅时候，你个电话会先跌落嚟。 真系几好啊！ 跌落嚟嘅时候，你会醒一醒啊嘛。嗱，另外嗰个真系可以咧，睇睇下都瞓着，又唔会点样搞到你嘅。咁佢咧，你枕头你就一个长方形啦，你就将佢打直咁样放，打直咁样放咧就最好放凉嘅，即系高少少。跟住咧就将佢放喺个张床上面啦，你个人咧就趴上去，佢咧就啱啱垫住咗你个下爬，即系下爬至到你肚脐嗰个位啦，当你个枕头嘅 size 系咁样。然后咧你个电话你就可以放喺你前边嗰度，咁你就唔使拎住个电话啦，放喺你前面嗰度或者咧床头嗰度揾嘢晾一晾住佢，咁你就可以咧。又睇到電話， 哦、 又唔會傷到個脊骨，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幾可取嘅方法，即係趴喺度睇，但係趴得嚟都有技術嘅，就唔係話淨係我趴喺度晾住條頸咁唔得㗎，因為你個骨咧長期咁樣屈住咧，其實好辛苦。 小白呢個都好實用，因為嚟緊假期咧，好多人都會煲翻啲劇 啊， 或者喺屋企攤喺度玩下手機，一定㗎，你冇嚟日日都 party 㗎嘛，冇可能。 你見而家即係臨近聖誕嘅時候咧，線上平台啊，將大家等咗好耐嗰一紮嘅劇咧電。影咧一次过拱晒出嚟啊！寻日拱啲，今日拱啲，可能听日又再拱啲。咁啊，老实讲，你又要 party 又要煲嘅话咧，即系煲剧嘅话咧，你系唔够时间。 喺个 party 嗰度播咯，你一路玩， 大家一齐睇，有煲嘅就大家坐喺度睇，都得。有咩唔得啊？呢个世界。 好，咁啊，睇下今日天气先。咁啊，天晴啊，非常干燥，早晚咧相当清凉嘅，日间最高气温啊，又系啦，19度啊，依家14度气温，相对湿度咧40%啊，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经向中国运送首批 BioNTech 疫苗，是首批运去中国内地的外国疫苗，会先被德国的侨民接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在白宫同总统拜登会面，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泽连斯基首次外访。泽连斯基身穿军装坐车抵达白宫，拜登同夫人吉尔在场迎接。拜登搭住泽连斯基的膊头，之后同他一起行入白宫。两个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面，拜登承诺美国将会加强支持乌克兰，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企图用冬天作为武器，但是乌克兰人民继续以勇气启发世界。拜登说将会继续加强乌克兰的自卫能力，尤其是防空方面。泽连斯基感谢拜登的大力支持。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6， 日元 132.35， 瑞士法郎 0.927， 加元 1.36， 人民币 6.982， 英镑对美元 1.209， 欧元对美元 1.061， 澳元对美元 0.6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536 点，升149点。港金报是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15.93 美元，卖出 1816.5 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市区的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本周后期和圣诞节期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八点十一分啊！呢、這个环节咧，今日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r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早晨 ，Chury，Chury， 早晨， 早晨 ，Chury， 早晨啊，早晨啊 ，Chury 嗱，今日咧，不如我哋讲讲，琴日港股咧都 OK 啊吓，咁啊都有一升升几廿点到啦。不过见到夹晚美股咧，特别系道指一升526点啦，纳斯达指数咧升162点，咁啊有啲大型企业都做好啦份业啫。咁 Chury 有冇机会令到今日咧？港股呢边手咧都有一个提振嘅作用啊，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系啊，昨晚喺翻美股嗰方面咧，就做得相当之唔错啦。咁道指咧都升超过500几点啊。咁但系咧睇翻港股寻日个情况咧，其实睇到咧，因为而家都就嚟长假期啦，咁好多人咧已经咧相信已经放紧假或者外游近因啦，咁令到咧个交投咧都相当之淡静噶。但系寻日咧都有一个比较大啲嘅市场消息啦，咁就系日本央行嗰方面咧就系上调咗十年期国债息率嗰方面个区间，咁所以令到 yen 咧就即刻。升咗好多啦，咁唔知大家會唔會啊？都喺唔同嘅群組咧，都收到即刻話阿 yen 咧都升到去5.8呢個水平啦。咁所以係啊，所以大家都諗緊啊，如果嚟緊之後去日本會唔會真係要唱定多啲 yen 咧？咁呢方面咧，咁都令到市場都擔心翻咧，嚟緊如果 yen 繼續走高嘅時候咧，咁始終咧對於亞洲股市嚟講咧，就相對唔係話真係太好啦。咁但係咧，因為另外一方面咧，大家都諗緊啊，內地嚟緊出年一月嘅時候咧，個隔離政策咧。会唔会有所改变翻咧？咁所以令到大市寻日咧就即系都叫做咧有好消息啦，有坏消息啦。咁所以寻日成日嚟讲咧都表现反复一啲啦。咁但系全日嚟讲个高低波幅咧都唔超过200点啊。咁最终收市就升600几点左右啦。咁大市成交咧，咁其实就跌到去咧600几亿嘅左右嘅。所以咧就睇到咧嚟紧咧短线咧港股嚟讲都唔会话真系有特别大啲嘅方向啦。咁睇翻寻日美股升咁多啦，咁相信。对今日嚟讲咧，都会对港股嚟讲个升势咧都有少少帮助啦。咁但系都唔好期望咧，话真系有一个特别大升嘅情况啦。咁睇翻恒指咧，短线咧仍然咧喺20天线左右咧有个大啲嘅支持啦。咁即系而家咧18,900点左右嘅水平。 嗯，我净话阿 Joey 讲开 yen 咧，啲人都系唔会唱噶啦。 嗯， 之前咧挨住5嘅时候，等佢跌多啲先啦，又系冇唱。 系啊， 而家冲6啦。升咁多，都系唔好唱，都系最后都系冇换到咁样。不过咧，讲咗咁多消息咧，就问一问阿 Chury 嘅。咁啊，琴日又睇到有报道就话，通关有望、哦。咁大家就谂紧，系咪上去消费买下嘢咧？咁喺人哋买嘢之前，我都喺买其他嘢啊。有冇啲咩板块其实可以望高一线咧？嗱，譬如上去买嘢会唔会即系买下啲运动用品啊？譬如你上翻去，你都可能着翻件运动衫先可以行快两步啊。譬如睇品股，琴日睇到，嗰、那個勢頭有似幾好喎，可唔可以望高少少咧？崔 榮，係因為睇翻其實內地。即係受住疫情啦，咁過去幾年其實個零售市道咧都係麻麻地啦，咁睇到咧，但係而家逐步咧都放寬翻咧嗰個防疫措施啦，咁大家咧相信出翻嚟咧買嘢個意欲會大好多啦，尤其是譬如可能內地體育用品股嘅，咁可能線下嗰、那個消費咧相信嗰、那個回升速度咧就可能會快啲啦，起碼咧可能體育需求嗰方面咧都會有一個正常化嘅情況出現啦，咁同埋因為隨住呢個復工復產啦，咁可能喺無論生產嗰方面啊，以至一啲譬如好似代工嘅體育用品股咧，可能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咯。 嗯，咁另外都想問阿 Chury 啦，如果都係買嘢唔係淨係買運動衫啊，樓方面啊點樣咧？嗱，見到內房方面咧，咁啊真係而家都幾多嘅利好嘅環境喎。咁啊，2024年嘅銷售咧，咁啊表現可能咧都會繼續反彈，都係有利於咧即係國家嘅唔同嘅政策啦。咁有啲人就話到，二線嘅城市會唔會有較大嘅寬鬆嘅力度啊？甚至乎中央會唔會繼續維持呢個防住不炒嘅長遠方針呢？咁所以你話內房方面嘅板塊係咪都幾可觀，定還是都有啲隱憂呢？ 睇翻其實近期咧，內地都對於放寬內地房地產嘅政策嗰方面咧，都唔多唔少咧，都有啲利好嘅政策。 出台翻啦。咁譬如好似二线城市都话啊，好似嚟紧咧都会加大翻力度咧，去放宽翻啲措施啦。咁同埋睇到咧，因为之前经过一轮，大家都担心翻内地房地产个债务问题啦。咁经过其实都一段时间喺度整顿翻嘅时候咧，咁睇到佢哋嗰个违约风险咧都出现一个下降嘅情况啦。咁但系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因为睇到其实近期咧内房股咧先后都有好多间咧喺市场上咧都咁呢方面咧都会对于投资内房股嚟讲咧都有一定嘅影响咯。咁所以嚟紧如果真系谂住买内房股嘅话咧，咁除咗留意政策之外咧，咁可能都要留意翻咧自己内房股咧嗰个财务表现情况咯。 系啊，因为好多内房公司咧，好似头先 Chewy 咁样讲，成日都出嚟配股啊咁样啊，做股民咧都真系有少少无所适从。咁所以咧呢个板块咧，大家咧都真系要多做功课啦。嗱 ，Chewy 咁啊，今日原先想讲埋圣诞中买汇丰，但系今日明明系做冬啊嘛，咁今日唔讲住，咁留翻听日先同你讲啦。冬至快乐 ，Chewy 好嘛？唔该晒， 唔该 Chewy， 拜 拜。 怪兽传遍地球，病毒继续四处走，要设法解救健康所有，打针解困忧，齐来针针力量倍增，降低风险数门框，用疫苗可保身心壮健，减少重症发生，齐来针针力量倍增。 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剛才說想講兩餸飯那個，跟住未將個內容調換咗嘅，咁依家就將原先頭先諗住喺七點零鐘講嗰個 topic 攞出嚟講，因為咧膠袋費咧咁隨即就會加到去$1啦 嚇。哦， 呢、這個五毫子一個膠袋咧都差唔多玩咗成五年六年度，應該唔止添啊。 呢、這個對我我啫嚇，我啫。對於我嚟講，你加幾多影響唔大， 係咪啊？ 因為我都冇用咯。 係啊， 如果真係要去買一啲大量嘅嘢咧，我已經習慣咗自己帶嘢去。 係啊係啊， 即係帶個大啲嘅環保袋。 環保袋啊，其實對我嘅影響咧，真係都冇乜，因為我同鐘哥一樣，都係有大量嘅環保袋。你有冇發覺其實而家就算買任何嘢咧，佢好容易就會送環保袋俾你。 嗯，係。 而家我屋企冇嘢多， 環保袋 係最多。 環保袋都唔要啊。 即我自己帶咗，咪唔使俾我。 係啊，而家就唔要。但係咧，有陣時候，譬如啲人攞嘢俾你，佢又話攞個環保袋稱表，你唔使還俾我啦咁樣。咁我屋企真係有大量呢啲環保袋，我已經用咗好多嘅環保袋去到裝住嗰啲環保袋，但係仲有好多嘅環保袋。 即係最唔環保嘅就係環保袋。係 啊，佢用啲不織布啊嘛。 嗱，呢個究竟係點樣去推演咧？今日我都係環保星期四，我接住嚟兩個優惠都係關於環保。 好啊，好啊。 我先講咗呢個叫做膠袋徵費啦，咁隨即就會加到1元啦。咁冇包裝嘅食品咧就豁免，包括系咩咧？譬如你买两个橙咁样，咁嗰两个橙真系完全即系碌下碌下咁样啫嘛， 就可以攞个透明嗰啲俾你啦， 系啦系啦， 或者面包啦，应该系。 而家我发觉咧，有啲大型，即系我自己亲身经历啦，有啲大型嘅商户咧，咁你可能都买好多雪藏嘢，咁佢就会同你讲啦，你都买咁多雪藏嘢，我就俾一个大嘅雪，即系有背心袋嚟嘅，咁佢就唔会话逐个透明入俾你，因为佢话我逐个透明入俾你嘅，其实仲唔环保，我俾一个大嘅你全部一次过攞走。都有呢啲方法嘅。 咁大家都想認識多一啲啦，特別係喺個 regulation 喺個規管嗰度都有啲唔同。咁環保署都有啲新嘅指引啊，咁大家可以睇下。咁有啲人咧就會問問題啦，咁係咪買十個冇包裝嘅蘋果就可以獲得十個免費膠袋啊？咁啊， 逐個買啊！ 你買十個蘋果係咪有十個膠袋啊？ 咁你咪攞個大嘅咯，即係好似頭先個套路咁。 係啦， 係嘛？ 咁啊，不是嘅。不是環保 應該係點咧？ 環保處嘅答覆就不是新安排咧，基本原則咧就係每一單嘅交易咧只可以獲得一個免費膠袋嘅啫。咁樣，無論你係買十個分次數買點樣，都係一個去搞得掂啦。咁另外啦，喂，買水果係咪可以咧豁免啊？呢個膠袋徵費都唔係，都唔係、 啊， 因為咧今時今日，譬如有啲本身咧已經有一個網狀去盛載嗰啲咧，就不能豁免啦。即系如果有个网，譬如 即系嚟水晶里，个水晶里有个 系啦嗰啲啊， 系啦， 有个系啦白色嗰啲网啊嘛， 系啦，总之有个 笠落个头好搞笑嗰啲咧，咁你用嗰啲网，咁你就唔可以攞个袋。 我用吉嚟做例子好啲，用有阵时买啲砂糖吉咧，佢咪有啲网咁样嘅，即系僆仔嗰啲啊，用个网网住嗰啲就唔可以俾个胶袋你啦。系啊，但系你话喂，如果有啲发泡胶嗰啲啱啱兜住个里嗰啲，即系防撞栏啦，咁得唔得咧？咁系得嘅，咁系得嘅。喺 嗰啲网咧，通常咧都系可能容易啲理解就譬如红红地色嘅，红色跟住一抽嘢，佢上面已经 lock 死咗你个位，咁你就一抽，譬如可能啲吉仔入面有十个，咁你一拎上手，其实佢又唔会碌出嚟，咁你就可以拎走嗰只。 我又系嗰句，即系我自己啫，对于我嚟讲冇影响，系我都系攞个环保袋去， 系啊， 阿姐摆晒落去， 系啊系啊， 搞掂。 我有阵时买橙咧，我都连环保袋都冇，就咁攞住件衫兜住，好似好外国咁样咧， 攞件衫兜住咁风趣。 呢个唔系 好多外国人都系咁样买嘢 嘅， 其实 我都系流落荒岛嗰啲。落个椰子落嚟，唔知点样攞啲嘢 当 住 先。 高立的未来世界咪就系咁。 因为喺我嘅概念咧，我所有水果都切皮食噶嘛。咁其实佢经历过啲乜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都唔重要啦。因为佢都系攞翻屋企，我都系搣皮又好，即系苹果批皮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呢个就系考量之列嚟嘅。咁希望大家可以叫做 fulfill 翻。不过老实嘅，今日譬如你话做冬至饭咁样，你去买海产咧，买啲鱼啊，买啲虾咧，你就搞唔掂啊！即系我俾1元又好，2元又好咧， 都要。 我因为嗰啲虾头咧，系好鬼尖噶， 笃穿晒啲袋， 必定会一个袋两个袋咁样帮佢笃穿。我试过咧有几次咧，譬如去旺角街市买海鲜啦，跟住再去屋企嗰度煮嚟食啊，即系去娘家嗰度，佢摆架车咧已经好快已经漏到成个卡车都系。 如果我摆车咧，我架车嗰度有个嗰啲胶兜，咁我如果买海鲜，我真系会另外再放喺个胶兜上面先得。 下次买啲贵啲嘅。 点解 濑尿虾？好似上次讲嗰啲咧，佢攞个透明樽入俾你噶嘛？嗰啲你咪唔使惊咯。 翻埋濑尿虾，有咩 手臂咁长嗰啲， 两样嘢加埋一齐，斑马已经好劲啦，再加埋 濑尿虾， 两种物种嚟啦， 四位数啊， 你要讲清楚，系斑马濑尿虾， 系啦。 如果你只系讲斑马濑尿咧， 系啦， 就 系 两样嘢嚟噶， 系啦， 斑马濑尿 有一件事，系啦， 又可以变三样嘢，斑马濑尿 系啊， 同虾， 咁啊，咁啊，其实环保署 因为濑尿所以虾， 哦，好。咁啊，大家睇下啦，即系买贵啲，买平啲，适随转变。最紧要就系即系守法啦。咁因为呢、這个买方咧，暂时都要執行个责任嘅。不过第一个月有宽限期，可能之后咧都系转嫁落去俾 消費者又要自己去嚴謹啲去應對翻呢一樣嘢啦。咁啊，頭先話兩個優惠都係關於環保啦。咁另外一個優惠亦都係環保署。琴日環保署比較忙啲啊，有陣時咧唔同嘅政府部門咧喺同一日嘅忙度都唔同。譬如打風，天文台咧嗰兩三日比較忙啲啊，係咪先？咁啊，爆水管咁啊，即係路政啊、水務啊嗰啲，係啦，嗰啲又係比較忙啲。好啦。環保署琴日忙出多另一個公告就係、是知道大家依家好中意去花墟買啲天然嘅聖誕樹咁樣，其實唔止花墟嘅，咁啊連嗰個大型嗰個歐綠色嗰、那個 50蚊喎， 係啊平價喎， 即刻 性價比最高嘅真聖誕樹就係喺家私鋪嗰度買啦、 啊，因為佢話原價其實都四位數嘅，咁佢而家一減減到俾兩位數，所以啲人咪瘋狂搶，佢根本上一到貨嘅時候就已經即刻冇曬。 但係有冇諗過搶嚟？做咩咧？ 我、哦、好多人摆到噶屋企，我同你屋企摆唔到嘅，钟哥。 嗯， 好，即系譬如小白嗰啲有后院啊，或者你地方够大有花园仔，其实真系冇问题啊。 不如种一棵喺度啦，自己哋有后花园。 所以啲人就会谂咧，如果我有一棵真嘅，我种喺度啦，然后出年再攞翻出嚟用，咁、以后咧就可以永续啦。咁当然你，譬如你虽然话圣诞节先用啫，但你要用300多日咧。去到好地悉心栽培佢嘅，如果唔系咧，其实你第二年你都系浪费嘅咋，入变咗废木噶啦。 系啦，咁啊唔会变废木嘅，因为环保署咧，鼓励啊社会各界咧都有呢个再造园林弃置物嘅一个计划，明年1月4日到8日咧就会回收呢啲天然嘅圣诞树啦，就唔系你屋企，喂，即系可能每年都攞出嚟塑胶嗰棵，你唔好攞去环保署回收，但系真嗰啲咧，你就可以攞去环保署。 其他植物得唔得佢呢个收？ 1月4日。 暂时未睇到其他植物可以，即系。话回收呢个弃置嘅天然圣诞树咁样，咁咧回收得嚟嘅圣诞树咧，将会喺呢个 Y Park 啊，即系转废为能嗰个 Y Park 嗰个林园区嗰度咧，咁就将啲废即系当废物，跟住再转化为其他再生嘅产品啊，譬如再生嘅呢个木家具啊、艺术品啊等等咯。咁其实我觉得呢个都几好、啊，即系你话有啲人贪得意咁样整棵圣诞树，跟住你知果。过完圣诞之后就新年啦嘛，新年冇理由有棵圣诞树， 系啦， 圣诞树有啲煞风景，啲人 唔啱 望 车件事， 系啊，咁所以即系呢个都应该帮到手嘅，咁而环保署好 sweet 嘅，觉得 啲挥春挂喺个圣诞树嗰度得唔得啊？ 我都唔 中意得噶， 系啊， 中意咩都得添， 系咯， 摆咩都得， 系啊， 我来你咩河， 挂晒啲利是封，挂埋喺吉仔嗰度， 系啊。聖誕樹咧，運往呢個回收站咧嘅參加者咧，獲得小禮物一份，可以係。是啊、 就是送下一棵圣诞树 嘅种子， 木做嘅， 唔好买，自己种咁样吓，种善因得善果。嗱，唔知系咪真系咁啦？ 木做嘅指阵 系，不众生 哇 不过咧，近排 普度众生， 普度众生。 其实呢啲天然圣诞树系咪真系好靓嘅咧？我想问一下啊，特别都系啲屋苑啊，其实啊，啲屋苑即系依家啲新型或者收你好多管理费嗰啲屋苑，就有棵真嘅圣诞树冻喺度嘅， 系喎， 真系大机会咁。 一样，我觉得系真系嗰阵气味咯。如果你话睇嗰个质感咧， 系。 有啲仿真嘅，真係真到好似真嘅咁樣嘅，但係嗰陣味咯。 係啊，你係咪有啲柏木樹嗰啲嗰啲味道係好 味可以後期加嘅？ 係係，你可以減翻噴落去㗎。 係啊係啊係係， 嗰啲添加劑。 不過如果真嗰啲咧，其實即係望起上嚟，當然有一種木嘅，一定係木啦，咁靚啦。不過其實如果你保養得唔好咧。或者你喺挑選嘅時候，佢爭其實容易一顏一忽嘅，即係佢呢個位可能即係難聽啲講，喂呢、這個位成橛甩匿咗，啲樹葉唔生出嚟，或者個樹枝短咗，會有呢啲情況出現。 你有冇諗過整棵真嘅？ 其實我有㗎，我有啊，但係我知道我自己冇心機去到處理佢，即係300幾去處理佢。 不過無論你係喜歡真嘅，即係當然咧真嘅某種程度上你會覺得好過舊嘅，但係如果你買真嗰啲嚇，即係咁多位朋友，如果你真係決定買真嘅。麻煩你哋諗埋點樣善後，即係譬如仲話 O 講咗，可能要咩嘢啦， 回收。 希望大家，如果你係買真嘅，千祈唔好好似好多人咁樣，我只係講好多，好似過年買個袁國波桃花咧，用完之後你擺喺後樓梯，等啲清潔阿姐去抌咧，你就真係打咗自己 pat pat 先。你自己諗下點樣處理先，你唔好將呢個責任交俾一啲人幫你處理咁多呢一扎嘢。 所以行得最多桃花運嘅咧。就是、阿姐阿姐负责运桃花，运桃花，桃花运。咁千祈唔好咁啊！我哋搞下 get 噶咋，大家真系环保啲啊吓。

我成日话啊，点解用彩蛋去用去形容呢啲嘢咧？ 嗯， 唔系佢埋藏咗好多信号喺里边嘅， 好多信息。 系你翻翻转头睇咧，你就会明啊，好多彩蛋，彩蛋。其实那些是劇情嚟噶嘛，只是铺排得好啫， 系啊， 但唔系彩蛋啊嘛。咁但系而家好多人都好中意用彩蛋呢两个字咁。咁其实彩蛋你喺度电影嚟讲咧，其实边有彩蛋噶？ 系 彩蛋咁。咁但系而家咧，通常由呢个超级英雄电影咧，即系漫威嗰边就开始咗叫做将呢一样嘢发扬光大啊嘛。完咗个戏， 系 俾啲片段你睇， 系啊， 嗰个片段咧。彩蛋喎、哦，咁你就會當係一種另外一套戲嘅延伸啦、吸引你睇另外一啲嘢。咁、但係最早期咧，即係講起題外話，以前上世紀六十年代咧冇呢一樣嘢噶嘛，淨係得叫做一個叫做 credit 咁樣嘅啫嘛，即係冇俾一個字幕咁樣。以前出嗰啲人名字幕咧，甚至乎唔係喺片尾出添嘅，因為以前參與電影製作咧。人好少嘅啫，咁喺上世紀六十年代或之前嘅電影咧，通常咧就喺個戲一開始嘅時候已經出咗嗰啲參與工作人員嘅名嘅出曬， 係， 然之後個戲先做，咁、完咗咪飛然咁樣完咗啦，咁樣。 呢啲戲我見到有陣時，譬如頭同尾都有陣時都會出嘅， 而家 頭嗰啲係大隻啲， 頭大隻啲啦，因為嗰、那個因為係個卡士或者個身份問題啦。咁去到六十年代之後，因為參與呢個行頭嘅人多啦。你淨係開頭，如果你出曬所有工作人員嘅名咧，可能啲人已經攰啊，走咗，不如將佢擺，佢咁擺喺個片尾嗰度啦，咁喺個片尾嗰度先出，咁睇完曬個戲啦，咁可能就係小白講開頭嗰啲名係咩嚟㗎？咁嗰啲可能係重要啲嘅，咁譬如個導演啊、編劇啊、 男女主角啊， 俾你睇少少，睇完個戲，最後先嗰隻水蛇春咁長嘅 roller 咁，就好多人名出嚟咁樣。咁但係咧，去到漫威時代咧，就開始。其實之前都有嘅，都有人用過叫做小彩蛋，就係、是、叫做幫佢嘅續集先去鋪排咗一啲少少嘅劇情， 即係伏筆， 叫做伏筆係伏筆咁樣。咁但係去到漫威真係冇辦法，佢直頭一個系列咁樣發展，出完嗰個字幕俾少少你睇，等、你引你去睇一套，跟住再後期點樣呢出一個彩蛋啦，定還是出完個 roller 之後你坐喺度幾即係差唔多十分鐘，好長噶嘛，再俾。第二個彩蛋嚟，就令到大家睇曬啲字幕，先至知道究竟仲有冇，咁、就令到大家都會真係坐定定睇啦。當然有好有唔好啦，有啲人就覺得，喂，你搞到套戲，究竟彩蛋係咪嗰個戲嘅一部分咧？嗱、某種程度上又唔係嘅，但係某種程度上又係、 有少少關係。 係啊，但係顧問問你邊個睇法呢我都覺得係好嘅，因為你後期參與製作嘅人士。其實佢哋喺嗰個名單裏面出，都希望有份尊重。 係啊，係啊，而家佢哋嗰啲戲咧，即係後邊個彩蛋之前，即係最後個彩蛋之前嗰啲 roller 咧，其實好長。佢長到因為佢真係太 details 啊，因為歐中哥都好明白。佢譬如佢佢做音樂嘅，佢連埋本身佢攞住個三個零叮叮叮叮叮高，其實佢都落埋佢個名，都落埋佢個名嘅、 所以點解就？冇付出啊！ 係啊，都要 respect 噶嘛。 霞姨俾翻個飯盒佢咁 啊，係嘛？今日係啊，今日想同你哋講下，喂，你哋睇過無論係電視劇又好，電影又好咧，即係最近都好多啊嘛。究竟邊一部戲裏邊嘅叫做彩蛋啦？ 係， 又或者一啲伏筆啦，你哋睇過嘅。是最有深刻印象，而令到套戏觉得哇好睇咁样。 头先咧，阿钟哥一讲话六十年代嗰种嘅风格嘅时候咧、我脑入边谂翻起好多我以前细个睇好多唔同嘅电影动画嗰样嘢啦。其中一个动画咧，我谂听众真系要大少少先至会记得噶。嗰个 He Man She 男，唔知大家 有冇睇？哇，呢个有睇啊， 有啊，有啊。 佢好似佢都有翻新做过嘅 He Man 系咪咩骷髅？ 咩骷髅头一只自我力量，跟住我已经充满力量啦嗰、那个。 拍过一次真人版噶，真人版系啊，八十年代系啊，阿龙格尔做啊嘛， 系咩？ 系啊。 有唔有趣噶嗰、那個？ 好大只咯，个男主角 一定系大只啦， 系啊。 咪而家你见到你都仲 而家 Rock 去做。 有啲唔同嘅 ，好难嘅， 唔系乜都系佢而家 好 难 keep 得到。你而家你而家史泰龙都有部新嘅串流平台上紧噶，讲黑帮嘅一个片集啊，见过 系， 好睇噶嗰个都，几好睇，系啊，几好睇，系好风流啊，都依然系。你见到史泰龙个造型，以至佢成件事 project 都几好睇喎，系嗰个串流平台。不过呢个题我话讲啦，如果你话喂。接入片嘅彩蛋咧，我就記得最嚴密咧應該係 Loki 啦，我覺得，即係呢個洛基啊，MCU 入邊嗰個。 你講個電視 視劇啊嘛， 係電視劇啊，哦，佢好多彩蛋，佢每一集都會開一啲新嘅嘢俾你。佢簡直係完勝咗成個佢哋呢個漫威系列嘅劇集啊！ 漫威電影宇宙， 佢將個劇集昇華到去另一個層次。我估呢個總哥都好認同啊！你都讚不絕口啊，對 Loki 都 好睇，好睇，好睇，好睇，好睇， 係啊！ 即係暫時喺嗰、那個電視啊，即係嗰個串流平台電視裏邊出現嘅 超級英雄嘢，係啊， 一套、一套呢一套啦，Loki 啦，同埋領導 Wonder Vision 咯， 係係， 即係兩套我都好中意。 佢、可以將成個即係用一個電視劇集嘅形式，將你所有嘅電影咧都貫連埋一齊。呢、個我諗係佢好優勝嘅地方。不過頭先講開話點解會講Heaven Sheila 咧？因為佢以前嘅動畫入邊咧，佢有啲得意嘅玩嘅位嘅。咁呢個玩嘅位，我都唔知道可唔可以叫係咪彩蛋係其中一種嘅形式去到 present 出嚟。咁就我都唔記得咗係阿 He-Man 定係 Sheila 哥嗰一輯咧嘅時候咧，佢話每一集入邊咧，你都可以揾到一隻嘅佢哋指定嘅動物嘅， 係、 可能佢混入咗喺個草叢入邊，可能佢係啊，即係佢好似玩你要圈圈圈翻佢出嚟咁樣， 搞錯樹嗰啲咁， 類似搞錯樹， 我真係唔知喎。 咁佢嗰陣時，我假設我真係唔係好記得嗰陣時，我都真係好細個。我假設咧，佢係要揾一隻彩色嘅馬嘅咁樣啦。咁佢嗰隻彩色嘅馬咧，咁可能就喺佢一路個鏡頭行緊嘅時候咧。无端端行过一扎彩色嘅屋，原来佢就好不经意咁样咧，将嗰一只嘅小动物咧就匿咗入去嗰啲建筑群入边嘅。 哇！呢、這个真系彩蛋。 系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因为我仲有两个家姐啊嘛，咁啊三姊弟就系、是，哇！我见到，有阵时可能成集你都见唔到。不过佢最尾嘅时候咧，我唔记得佢系咪出埋 Rola 啦 ，Rola 前定 Rola 后唔记得。跟住佢就会出翻嗰一幕俾你听，然后佢就会定一定格，好似唔知定有个圈定话俾你听。其实佢嗰一集咧。嗰隻咁嘅古靈精怪嘢就喺呢個位置，然後我、即係所有小朋友就，原來喺呢度，我頭先都話喺呢度啦。 呢個真係彩蛋， 係嘛？幾得意喎！呢、這個真係勁喎，即係等於我哋而家睇 MCU 嗰啲咧，跟住 YouTuber 咪會即刻講翻。係 啦，係啦， 係啦。啊，其實咧嗰、那個Area 51呢個51就代表外星啊，跟住點樣接軌啊咁樣，所以有個51呢個字眼咁樣。 譬如就話小朋友講起呢一類型嘅真係彩蛋咁樣咧，咁另一個大家可以留意咁嚟，如果大家睇得嗰個動畫多，即係嚟自嗰間製作公司皮克斯係嘛？皮克斯。Pixar 咁佢哋製作咧，你留意一下。佢哋呢間公司出產嘅動畫咧，好多時候喺不經意裏邊會出現一組數字嘅A113，可能係一個車牌啦，可能係一個門牌啦。 嗰時佢哋有講過噶，呢個 A113就係佢哋唔知製作單位 day one 唔知乜鬼鬼嘅一個數字。係 啊，咁佢點解呢個有一個 number 咁出嚟咧？咁原來咧就係因為有好多參與呢間公司製作嘅員工，都係嚟自加州藝術學院， 係啊係啊。 而呢間學院嘅 A113咧，就係當年佢哋上堂嘅課室 班房，係咪 個門牌？所以佢哋為咗即係當係致敬咁樣， 係 佢哋喺啲細微 本啊， 細眉細眼，即係有陣時你睇翻，可能係一架車嘅車牌過一過嘅啫，可能大家敲門個門牌出一出嘅啫，即係我覺得呢啲就係一個即係好得意嘅彩蛋咯。原來佢只不過係放喺度，嗱我喺呢間學校出嚟，我而家參與呢個製作，我俾翻個 credit 佢， 好有情嘅呢件事。 係啊，同埋 Pixar 咧啲後製片先好睇啊，即係意思係，譬如我之前喺嗰個串流平台咧，咪睇咗巴斯光年嗰個製作團隊咧，自己講翻點樣可以動畫化巴斯嘅，即係佢咪做嗰個巴斯前傳咁樣。哇，嗰、那個 doc 好睇到啊！我真係覺得自己點解細個唔認真啲攞支筆嚟畫下寫下，即係好專業啦，好靚啦，好有心啦。 我攞住支筆試過畫啦，畫幾十年都係咁。 有好多時候咧，即係譬如喺個劇本創作上面咧，咁我哋線性咁樣，即係一路向前行咁樣，即係將件事咁樣好順序咁樣敘述咧。未必一定需要話叫做伏筆，又或者叫做彩蛋，未必一定需要嘅。咁我好純粹咁樣單向講述一個故仔俾你聽。咁但係最近咧又興起一個其實簡單嘅文藝片可唔可以咁樣咧？就又講翻而家即係叫做一個現象級嘅戲咪 First Love 啊嘛，嗰個初戀咁樣。咁我就話原來佢之前好多嘢已經講咗，擺咗喺度。你睇到最後嗰兩集咧，你諗翻轉頭。係，原來佢之前講過嘅，咁呢啲即係伏筆又好，或者你稱呼做彩蛋都好咧，而家就多咗呢啲，因為呢啲好有趣嘅點子咧，就令到啲觀眾睇嘅時候就會覺得，原來個劇本一開始嘅時候，我好似錯過咗一啲嘢 啊， 而簡單講咗俾你聽㗎，我錯過咗。希望你下一次有機會再睇嘅時候，你先至會，原來可以咁樣講㗎。 咁呢個某種程度上咧，我係覺得令到大家會多咗再睇第二次嘅衝動。 通常有呢啲位嘅時候咧，因為為咗後面有個更加理想嘅鋪排，同埋個劇情可以擁得上去，大家有一種啊要想追翻前面，回憶翻以前嗰個劇情嘅時候咧，喺佢拍嘅譬如第一次見，例如原來佢相架入邊已經好多暗示。 係啊， 通常有啲相架，譬如佢影嘅時候咧，佢點都有一個 one shot 係慢慢影落去，即係佢會俾你細味一下。張相係咪你咁樣會比較上多啲，容易啲 catch 到？原來呢個之後一定會講翻嘅。 嗱，當然咧，我講緊一套好嘅戲啦，好嘅戲其實每一個鏡頭一定有一個原因，同一個意思先擺到嘅，唔會無端端出現嘅。即係無端端出現，可能係哎呀唔夠時間啊，攝一個落去啦咁樣， 唔會 嘅。所以成日話放白鴿都有原因嘅。 點解？ John Woo講嘅， 因為個白鴿就係連咗下一套戲咯。 係啊。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你好嘛，我是嘉明啊。圣诞老人你就听得多啦，知唔知道原来佢都有个英文名噶？其实佢可能叫做 Nicholas 啊。点解圣诞老人会叫阿 Nick 咧？转头话俾你知啊。 诞老人明明是 Santa Claus， 但为什么有些人会称呼他做圣 Nicholas 的呢？根据圣经的译法，有些译本就会叫做圣尼古拉节，有些就会译为圣尼格老日，由十九世纪就已经开始被庆祝的了。这个圣经故事里面的人物经常都会行善，尤其是要祝福一些又穷又没什么人照顾的小朋友。听说当年他经常都会带很多的礼物去送给孤儿又或者是有需要的儿童。相传还说他会趁一些露宿的小朋友睡着了的时候，将一些硬币放入他们的鞋里面。而后来呢，圣诞老人这个喜欢将礼物塞在小朋友吊在床头圣诞物的这个动作呢，灵感来源就是来自圣 Nicholas。 亦都有人说，原来美国咁流行的圣诞老人 Santa Claus 源头都是来自圣 Nicholas。 虽然圣诞老人不等于是圣 Nicholas， 但起码今日你又可以知道多一个源头的故事。 要去嘅，一定要去。讲紧系假期啦，唱嘅系洪家豪啊，《海边的阿豪》。同大家睇埋天气啊，今日天晴，非常干燥啦。早晚咧相当清凉嘅，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19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啊。展望啦，本周后期同埋圣诞节啦，大家最关心啦。期间咧都系天晴同埋干燥嘅，早晚都系相当清凉噶。咁啊，新界咧日夜温差较大啦，咁新界嘅朋友就要注意翻。依家嚟讲咧，15度气温，相对湿度咧39%，再叫干一啲啊！头先相对湿度44%，而家相对湿度39%啊！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算系超好。咁啊，道指升啊，升526点啦。至于咧，标普五百指数啊，都继续升嘅。咁啊，升几多啊？升56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62点啦。咁大型嗰啲咧，叫运动品牌啊，份业绩都做得好好啦，按年按月都有增长。咁啊，至于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啦，都升229点。睇嚟今日有机会高开高走啦啩。转个头开始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阿O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前香港队嘅单车运动员啊，仇多明、仇多教练咧，同我哋分享嘅。早晨啊，仇多教练。 早晨，大家早晨。 系啊，喂，玩完单车节，你踩到个几好嘅成绩、哦，好似文雪咁啊，唔错唔错啊吓，咁啊，等我哋呢啲叫做旁边学嚟赞赏下教练啦。每个人喺比赛之后都需要鼓励嘅，啱啱啊，教练吓。 多谢你的鼓励，我会再努力的啦。 是啊，咁希望即系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有份参加的又好，今年冇参加的下年再努力都好啊吓。总之，骑行的乐趣咧，本为乐事嘅，开心、安心同埋健康就最好啦。不过踩完单车咧，啲乳酸啊积聚晒喺啲大髀啊、脚啊嗰啲位，哇，痛几日啊！有啲人咧，直情咧唔可以啊。直行直过，意思是咩？挺直个人行咧，都行唔到路啊！咁呢啲当然系单车系新手啦，第一热身唔够啦，第二咧就系踩完之后咧冇好好咁嘅做啲舒缓嘅叫做调息嘅运动咁样。受到教练交俾你喺呢个方面多讲少少好嘛？ 系啦，其实咧我哋单车运动员咧，其实喺比赛后咧最理想咧可以由30分钟去到一个钟嘅放松。无论行路啦，或者慢速咁踩单车咧，都可以帮我哋带走呢啲乳酸。咁当然啦，我哋唔系咁专业嘅情况底下咧，其实我哋缓步行咧都可以做到呢个舒缓嘅状态嘅。维港灯饰咁靓，加埋圣诞节咁啊，不妨可以大家可以行下维港，或者睇下灯饰，或者周围去行下，跟住可以食翻多少少蛋白质嘅嘢去补充翻，咁大家咧就可以舒缓到噶啦。 咁啊，一踩完单车咧，成日觉得自己只脚咧好多肌肉啊，啲 muscle 咧爆晒出嚟咁样啊吓。咁但系 系啊，越酸更加就越要行或者越要放松。如果越唔放松咧就好紧咁啊，可能无论你放唔放松都好啦，你近几日咧其实都会舒缓到噶啦。如果成个礼拜都有问题嘅咧，我就会建议大家可能要去揾一揾医生睇一睇自己会唔会唔小心整亲边一度啦。 哎呀，咁啊麻烦啦！如果你话踩单车本为乐事，最后要揾阿医生帮帮手咧，就比较麻烦啲啦，或者礼计啲啦。好啦，阿受到教练又问下你啊，即系今次今日咧喺运动科学入边，真系注入咗好多新嘅元素，包括系喺呢啲舒缓啊，同埋拉筋动作嗰度啦。依家咪好多坊间嗰啲按摩枪嘅，我唔知你自己觉得个效果如何啦，而系咪？真系识得用先用咧，如果唔系好容易伤到啲筋腱咧，都交俾专业嘅单车教练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系啊，因为其实运动嗰啲肌肉按摩枪咧，其实有好多牌子都有出，咁每个力度都唔同，咁我建议大家睇清楚同埋适唔适合用先去试用，咁最好咧都系揾翻个物理治疗师帮你去拣选，或者你个专业嘅教练去帮你拣选会好啲，因为乱咁揼咧，有阵时真系会揼伤自己啲筋腱。尤其是咁冻天咧，其实我哋踩完单车咧，啲肌肉其实有某啲位置咧，其实好紧嘅。咁我哋最好咧，其实做翻一啲适当嘅拉筋，同埋一啲舒缓咧，就比啲肌肉枪会更加理想。 系教练有咩拉筋系大家依家朝头早可以做早操咁样跟你做下嘅咧吓？咁啊，讲少少嚟听下得唔得啊？唔该。 其实譬如交叉脚跟住向前压嗰啲啊，或者拉将只脚向后，自己只脚用 只脚 喺后边，跟住就揾只手拉住，咁就拉直头肌嗰啲。咁其实呢啲简单做咧，其实都有基本嘅效率嘅。另外，其实留意一下嗰啲下背啊，同埋其实最紧要其实系条颈同埋颈椎嗰啲位置咧，我哋少少舒缓翻咧，咁就会理想啲。因为踩单车咧，除咗用只脚之外咧，我哋好多时个背啊、颈嘅位置咧都会有酸软嘅问题啦，有咗时候咧系只手啊、 背啊緊咗而產生嘅，咁其實成身做翻適當嘅放鬆咧，咁就會理想好多啦。 係啊，我都有呢個情況，有陣時踩單車踩得耐咧，你唔覺咧，其實 lock 死咗自己個膊頭同條頸嗰啲肌肉啊咁樣，咁可能真係要放鬆翻啦。同埋題外話咧，隻手咧其實都真係要戴翻隻手套。我見咧，即係依家咧踏入冬季啦，老實講，隻手咧真係吹到爆曬拆嘅，好多人都好多單車手隻手套咧都要認真去揀佢，同埋有陣時啲手套咧都幫你抹下汗咁樣咧，即係啲手背位。你覺得呢樣都係咪啲適當嘅配備嚟嘅咧？嚇，受多教練。 係啊，其實咧，我哋冬天嘅天氣咧好難去預測，有陣時會好凍，有陣時會好，有陣時突然間會暖翻啦。咁好凍嘅時候咧，我哋其實手指腳趾咧，其實最容易令到我哋感覺到凍。咁我哋最理想都係戴翻長指手套啦。其實咧喺只鞋表面咧，我哋可以甩翻個鞋套啦，等我哋自己個保暖個狀況會好啲。咁無論單車節定話過咗單車節啦，咁我哋注意保暖咧都好緊要，因為有陣時咧手指腳趾咧凍得滯咧，我哋會有凍瘡嘅現象。如果有凍瘡嘅現象咧，咁我哋呢樣狀況咧會持續嘅時間比較長啊。避免有呢啲狀況咧，我哋去適當保護翻自己啲手指腳趾咧，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 咁聽教練講咧，就可以享受呢個騎行嘅樂趣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前香港隊嘅單車運動員啊，壽多教練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大家咧繼續好好咁樣享受咧踩單車嘅樂趣啦。咁啊，即係往後時間又再請壽多教練咧，即係得閒我哋又踩單車，講下啲單車經好嘛？多謝曬壽多教練，thank you。 谢谢你，拜拜。 好，拜拜。 Wanna hear a part of my story? I tried to hide in the glory and sweep it under the table so you would never know. Sometimes I feel like an accident. People look when they're passing and never check on the passenger. They just want the free show. Yeah, I'm constantly trying to fight something that my eyes can't see.Feel like a burden, don't wanna add to concern. I know they already got. But if I pull back the curtain, then maybe someone who's hurting will be a little more certain. They're not the only one lost. Yeah, I'm constantly trying to fight something that my eyes can't see. 老细，2023年2月23日就系电话卡实名登记嘅限期啦，仲未登记嘅之后就用唔到噶啦。除咗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我哋公司都用紧唔少太空卡噶。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同埋指定负责人嘅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嘅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噶啦。上咗台就唔使再登记㗎喇。 收到，我依家就即刻去登记。 有咩唔明可以搵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呀。 日同大家讲下 ETF 通嘅发展啦。嗱 ，ETF 通咧，今年七月开通之后咧，南向嘅日均成交额度啊，按月啊持续增长嘅。睇翻上个月，即系十一月嘅日均交投升幅咧，尤其系显著，按月咧急增咗咧116%啊。咁啊，主要由于咧中港投资者对 ETF 通嘅认识咧有所增加啦。包括咧中国在内嘅环球多国咧，近期啊走出疫情嘅阴霾，咁啊投资者对中资股市场咧趋向乐观啊，都系刺激 ETF 通嘅一个原因啊。一男子咁样买，亦都可以分散风险咧。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中在流明，凡人说的赶得太正路，说话谁人愿听？说到与你达目，别人共无法推推举举，跌跌撞撞都打成名。如能够疯疯癫癫，你记住名叫做无人认证。但有谁将底牌看清？饰演这类型都给公众标明，完全错的角色，被睇低几线未怕？怎样去捕捉？其实怎？运气再差，任我挨着打到波中要揽命，我就已否定不肯定，不信胜败注定。位置再差，但我能卖出所有换喝彩色。I'm not crazy， 这种荒诞叫做清醒。你眼错无敌，尽做。听做下难情愿不解释，来用我日后强大作者。我任你周正，背上底下要运重上百名星，痴迷望两次在网上投资扮纯粹，我却会笑对住你，要你每个见证，从低俗扮大佬，好心咪唱歌用个大佬，宁愿给公众标明完全错的角色，或者先给你尽兴，先可以换到台下欢呼声。运气再差，任我挨着打到波中条烂命，我就已否定不肯定，不信胜败注定。位置再差，但我能卖出所有换喝彩色。I'm not crazy， 只要荒诞要作清醒。你能用偶包当错到我成，但在下巴威雷地做做笑话，讲起今也够我取胜，够贴够火算我本领。我再差，任我挨着打刀拼尽条烂命。I'm not crazy, I'm not crazy。运气再差，任我挨着把刀搏尽条烂命。摘下了根藤，有生命，悔也从未怨命。再唱这首是我曾付出等价后唱到的。I'm not crazy。作清醒，你眼错无敌，尽做无杀，听做下难情愿不解释，来用我日后强大作者。底下要运重上百名星，痴迷望两次在网上投资扮纯粹，我却会笑对住你，要你每个见证，再流出落错体点样炸猪之咪继续走。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啦，星期四嘅早上，钟哥，我哋一齐叫阿唱出嚟睇睇港台电视31啊！做冬嘅晚上有咩好节目，同我哋一齐伴住个冬至饭一齐睇下。早晨，唱， 早晨，刘畅， 早晨，早晨，钟哥，早晨啦，早晨各位。 今晚翻唔翻屋企食饭啊？ 系翻啊，做冬啊嘛，做冬大过年啊，一定要翻。 乖仔啊！咁但系翻屋企咧，除咗食饭之外，咁样即系食紧饭，你知啦，电视送饭啊嘛。我哋开港台电视31，食饭时间7:30有啲咩可以睇下？ 好啊，咁啊，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0有呢个铿锵集啦。咁、今晚咧，同大家即系探讨嗰个议题咧，真系人人都啱嘅。咁、啊，就系讲下咧呢个基层医疗嘅发展方向。咁、啊，即系为应对呢个人口老化同埋舒缓咧呢个公营医院个压力咧、之前啊，行政长官就喺佢个施政报告嗰度提出咧，就话要推动以地区为本同埋咧以预防为中心嘅基层医疗。咁啊，大家留意，即系我早两日睇新闻都个医务卫生局嗰啲官员有解释咧，嗰个所谓基层医疗咧，唔代表等于草根噶，嗰个基层即系我哋每一个人都有第一浸嘅，即系一路上去，即系最基本嘅医疗咁话嘅。咁啊，嗰个医务卫生局咧，佢哋咧就提出啦，就话咧以呢个社区为本，以家庭为中心呢个基层医疗，咁啊甚至乎咧就建议用呢个地区康健中心呢个服务形式为基础，就进一步发展咧呢个社区基层嘅医疗系统嘅，咁啊可以帮助舒缓呢个公营医院个压力啦，又可以应对人口老化嘅问题。咁但系呢个咧地区康健中心啊，头先讲过啦，即系未必系人人都知道嘅，起码我啊唔系认识好深。但系就关我哋每一个市民事嘅、哦，咁啊发展到而家，究竟佢哋搞到啲乜嘢嘅咧？唔同嘅专层嗰啲医疗人员啊，又可以点样用佢哋专业帮到我哋手咧？咁、今晚一齐听一听下，夜晚7:30睇下铿锵集，认识多啲啦。 啊，刘昌，你系咪讲俾我听噶？你喺度讲呢个人口老龄化咧，其实我应该要睇一睇啊，系嘛？ 诶、我哋人人都会老嘅，钟哥，所以咧系啦，今日。未必用得着，听日都会用得着。 歌仔都有得唱啦，连叮当都会老啊，系咪先？ 咪系咯。 好啊，咁啊一定会睇一睇先。 好，咁啊8:00唔做点知身体好啦。嗱，礼拜四通常都系咁啊，先做运动再食嘢啊吓。咁我哋做咗运动， 做咗运动先啊。 系啦，咁啊呢个 Keep Fit 真人 show 啊嘛。咁啊一路以嚟咧，每一集咧，我哋都嗰个魔鬼教练啊 King Sir 咧，就会分男子组、女子组咁样咧去到地狱式训练佢哋。咁啊。好似有人頂唔順喎，即係嗰啲係素人參賽者嚟㗎嘛。咁啊，上一集有睇嘅朋友咧，就知道喺個節目比嗰度咧，女子組有一位神秘嘅參賽者，就俾導演一封神秘嘅信啊，給導演的信咁話。咁啊，唔知佢係咪頂唔順唔玩啦，定係佢有啲咩建議啦？咁啊，係啦，咁啊，話説即係我睇到嗰個資料咧，就話呢一個係一個震撼彈咁話。究竟呢個神秘嘅女參賽者佢有個乜嘢嘅？震撼彈俾製作組咧，俾阿教練傾 Sir 咧，咁啊追開嘅朋友今晚8:00要一定要睇睇。 唔係可能係個封信咧，就係話傾 Sir， 你嗰啲好似冇乜料到，可唔可以加倍啊？ 應該唔係。好，我估系临近年尾，系咪真系摆呢个红色炸弹啊？ 定还是纯粹系高高利是俾？ 系啦，嚟紧结婚，King Sir 可唔可以加醋，令到我有最完美嘅体态，着婚纱咁样 新娘体态啊嘛，啲 啊，即系有都有可能喎，真系 系咪啊？咁啊，大家睇先知啊，8:00呢个节目系嘛？ 冇错啊。咁啊，做完运动咁啊，继续又要讲翻嘢食嘅，系啊，星期四嘅夜晚咧系咁啊，咁啊去到夜晚10:30有呢个千城百味啊，咁啊今集咧同大家讲下，即系啱喎，10:30同大家讲宵夜，咁咧系啦，即系我哋中国人咧好中意食宵夜嘅，咁但系通常食宵夜咧，即系食啲好轻巧嘢噶嘛，咁但系今晚呢个节目好特别，带大家去到咧呢个中国呢个湖南洞庭湖侧边嗰个湘阴县。嗰度咧，原來嗰度啲人好中意食宵夜嘅，佢哋咧發展咗個宵夜嘅夜市出嚟，好虛撼嘅，即係唔係淨係一間半間，係一個夜市嘅宵夜嘅夜市。咁啊，中意食宵夜嘅朋友咧，咁啊，今晚要10:30要留意一下呢個千城百味，有機會咧去到試試佢哋啦。 哇！但係聽你咁講咧，嗰度唔單止係輕騎嘢，佢可能宵夜當一餐飯食噶咯。 哦，真系唔知道啊！可能佢哋食好多餐嘅，因为好嘢食啊嘛。咁啊，好嘢食，梗系有机会要食多几餐啦，系嘛？ 但唔紧要嘅，食完之后咧，你翻翻转头再睇翻。做點知身體好， 咁就好睇啦，係咪先？ 你就可以做翻咪 係啦。咁今日嘅節目都好正啦，咁希望可以陪到大家電視送飯啦。咁啊，港台電視31有個正嘅冬至飯，亦都唔該曬劉暢。 好，唔該曬劉暢。 Thank you。好，咁啊，冬至究竟天氣點啊？天氣梗係正啦，天晴。喂，不過越嚟越乾喎，鐘哥。 係啊， 你小心 三度啊， 流鼻血喎，會唔會啊？乾得滯會唔會流鼻血？今日 會啊，我每日都好憂心嘅。如果你係第一見我做一節目咧，第一個口罩咧出现两点红或者两行红痕咧， 系 千祈唔好惊。 哦，唔惊， 我惯咗， 你惯咗系嘛？等我哋揾啲女同事煲啲糖水俾你润一润佢好嘛？ 滋润一下。 系啦，嗰啲冰糖炖炖咩都好啦，好似有冰糖呢两个字就润噶啦嘛。啊，炖咩都好。咁啊，讲多啲天气先。咁啊，天晴啊，非常干燥，早晚咧相当清凉啊。日间咧最高气温大概19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啦。展望咧本周后期啊，圣诞节咧都系啊，天晴干燥系正嘅天。天气啊，记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33%，转个头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认为，行政长官李家超建议提请释法，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并坚决支持。现在的问题并非是不是释法，而是怎样释法。卢文端在报章撰文说，中央已经要求行政长官就国安法实施情况提交报告，港澳办都提出要落实20大报告有关完善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以确保落实国安法的要求。所以他认为人大释法不可能只是考虑国安法案件可不可以聘请海外大律师的问题，而是全面检视国安法实施情况，所以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作出考虑。卢文端又认为，只有人大释法才能够确保根本解决问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朝10:30就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对于美国针对香港产品产地来源标记规定的裁决会见传媒。世界贸易组织一个三人仲裁小组裁定，美国坚持将香港进口货品标示为中国制造，违反贸易规则。特区政府欢迎有关裁定。邱应华昨晚透过新闻稿说，已经即时去信美国贸易代表，敦促美方尊重裁决，立即撤回有关违规措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新界校长会副主席凤溪第一小学校长朱伟林认为，暂时应该保留快测安排，说圣诞新年假期学生较大机会外出，感染的风险增加，建议农历新年过后确诊数字回落之后再考虑放宽会比较好。对于有传媒引述消息说，最快可能下个月起入境内地之后无需要进入隔离设施，朱伟林说，通关之后若果跨境学生能够回到香港上堂，需要预先做好大量工作，包括安排保姆车、预订校服、课本，并且送到学生的手中，亦都要同五线供应商商讨增加到足够的饭盒。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说，学校每日快测要求可以逐步取消，先由中学放宽，再到小学和幼稚园。发展局局长政务助理对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翻工的时候有戴口罩和遵守有关防疫措施，最近没有外游记录，最近一次翻工的日期是星期二。至于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每日都有进行快测，结果都是阴性，昨日核酸检测结果亦都是呈阴性。局方会为相关办公室彻底清洁和消毒，并会继续

我就会煲花胶虫草花鸡汤俾屋企人饮，一于全家人一齐 keep 住健康 ，keep 住靓。 来喝下去，也喝下了温柔。 家一点一滴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冬至快乐。 我只需要探索属于我嘅跑道， 我希望有发挥嘅空间，追求自己嘅梦想。无论条路几难行，我都要一关过一关。呢度系我屋企，我想令佢变得更美好。 香港嘅未来就系喺我哋青年人手上。 青年发展蓝图，启发青年，燃亮未来。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Joji 系一位咧，即系日裔啊美籍嘅一位朋友嚟噶，佢系一位咧 stand up comedian 啦，都系一位 KOL。不过今时今日咧，佢就集中火力咧，就系做一样嘢，就系做音乐啊。Joji Die for You 啊。 No point in turning off the lights. Not the same witho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s. Growing pains, I don't wanna get older. Almost like we left it all unread. Couple feelings never laid to rest. Didn't know that the party was over. And it's true that I need you here closer. Burning photos. How to learn to let go.Somebody in another skin. I heard that you're happy without me, and now it's true. 这个礼拜微声级别到 Hong Kong Top 10 n 嘅电军宝座 ，Joji Die for You。 Hong Kong Top 10 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一间传统企业， 一班开国功臣， 一个空降嘅改革派， 连场明争暗斗，各持己见，又各自以为意。 有人单打 独斗， 有人中伴 亲你， 是是 非非， 到底谁是谁非？ 国剧周末影院特惠，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上午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世界杯，你会睇乜呢？四年一度嘅世界杯终于落幕，你可能会话咧。用落幕去讲未够贴切，应该用圆满落幕啦。可能亦会有人咁讲，应该用完美落幕更啱。无论系落幕、圆满落幕，还是完美落幕，唔同地方嘅人、唔同嘅球迷，甚至唔同嘅球员或者球星，都有唔同嘅睇法。你捧嘅球队踢出好成绩，虽然未系最好，但系都系圆满落幕啦。对于一啲有好表现、成绩又好嘅队伍或者球员，甚至球星，可能系完美落幕。但系对于世界各地嘅球迷，世界杯落幕可能会令到个人好落幕。梗系啦，四年先得一次，又唔使咁嘅。唔同国家、唔同地方，仍然会有好多唔同类型嘅赛事。只要你系球迷，必定揾到嚟睇。世界杯期间，唔同人会讲唔同嘅说话。例如老板会同员工讲，平时叫你 OT， 开夜啲就话攰，睇世界杯又可以唔瞓喎。打工仔心里边就会回敬呢句，老板其实你咪一样。阿妈会同小朋友讲，攞住本书你就瞌眼瞓，凌晨开波就鬼打都冇咁精神。又或者读书又唔见你咁叻， 讲啲球员嘅历史就清楚过阿爸阿妈嘅嘢。世界杯期间当然会留意赛事嘅结果啦。世界杯完咗，大家就会留意一啲化变新闻咯。你会留意边啲呢？到底边个球星入球最多？边个有冇发脾气？或者呢个系咪唔妥嗰个？甚至边个球场靓啲，或者边个更衣室完场之后干净啲？早两日睇到一个阿根廷女记者对住阿根廷国脚美斯嘅访问，当时啱啱完咗四强赛事，女记者喺访问结束之后同美斯讲：无论结果系点，冇人可以攞走你身上嘅荣耀，你联系住每一位阿根廷嘅人，每个小朋友都拥有你嘅波衫，无论系真嘅、假嘅，还是自制嘅，你喺每个人嘅生活留低自己嘅印记，呢啲比赢得任何奖项都重要。多谢你，队长。简单几句发自内心嘅说话，美斯听到忍唔住眼泛泪光，亦感动无数球迷。大家都称赞呢位女记者将每个人嘅心声讲咗出嚟。呢几句说话令到美斯舒缓咗决赛嘅压力。就算而家比赛结束，除咗赢到场波，更重要系赢到每个人真诚嘅掌声。一场波可能有啲人正系留意究竟可以帮自己赢到几多，可能执着究竟呢球有冇判错。只要细心留意，其实可以学到更多。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咧呢、這个日子系咩日子啊？做冬啊嘛， 冬至啊，过年 系啦，冬大过年。咁我哋梗系要揾翻一啲做冬方面非常之啱嘅食物啦、嗯。所以我哋今日就唔讲圣诞节。钟哥今日夜晚会唔会去做冬先啊？ 今晚唔会啦， 今晚唔会啊， 今晚唔会、 啊。哦，咦，同我屋企有啲似喎。 系啊， 我屋企都系今日夜晚咧，都系冇做冬嘅习惯， 好淡然嘅， 系咯， 因为我哋着紧系嗰个团年饭啊。 哦，系、哦，咦，同、我都系一样、哦，我都系着紧个团年饭喎。屋企系啦，虽然香港就大部分都系冬大过年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做冬嘅，咁大家都好中意咧，就是、中国人传统啊，中意咩啊，汤鸡啊嘛，中意有只鸡喺个饭台上边嘅。咁今次咧就同大家讲下点样整一只好食嘅鸡啦吓。咁做冬 点样整法啊？ 非常之啱嘅，好简单。用電飯煲就做到呢、這個嘅誒、電飯煲嘅蒸雞啊，到底點做呢？咁啊，要食雞嘅梗係要準備雞啦，雞就一隻啊。我自己咧其實而家有兩個方向嘅，第一個方向咧就係去街市嗰度啦，就買佢啲新鮮雞。咁、但係如果你買新鮮雞，普遍嚟講咧都大概要200蚊一隻嘅。咁如果你覺得哇，今日做冬喎、咁佢一加價會唔會變咗400啊、300啊？咁好似肉痛得滯，咁唔緊要啊。其實市面上都有好多咧，即係冰鮮雞，咁個價錢咧就比新鮮雞就再平得大概一半嘅。 但係冰鮮啊嘛。 冰鲜咯、 啊，系啊，冰鲜同新鲜啲人就会觉得新鲜梗系有鸡有鸡味噶嘛， 咁啊梗系啦，食都好味啲啦，啲肉就弹啲啊，咁啊鸡档都会咁同你讲噶啦，咁啊视乎翻自己嗰个 budget 啦，好啦，咁啊鸡一只，咁啊亦都要准备定啲葱啦，咁啊葱我自己就虽然其实六至八棵咧都应该够嘅，不过我通常都会起个 double 嘅，系啦，我唔食芫茜啫，但系葱咧，我唔知点解由细到我好中意食噶，所以我就会准备一大扎嘅葱。跟住咧，亦都準備埋即係有雞，通常都會有啲薑喺度咧，就劈劈味啦。今日如果要揾翻一啲咧，就係中國傳統嘅一啲酒啊，去到醃一醃只雞嘅。咁有啲人可能中意用肇慶酒啊，但係或者玫瑰啊呢啲嘅，咁我覺得都 OK。咁但係米酒咧，就覺得個味道就未必係啱我哋今日呢一個嘅整法啦。另外都要準備定啲材料咧，就包括咧就係鹽啦，同埋胡椒粉咁樣，都係好簡單基本嘅一啲嘅叫做材料嚟嘅啫。好啦。咁你就準備咗隻雞喇噃，咁於是乎呢就將佢洗乾淨啦，然後呢就用你我頭先所講嘅酒，可能係肇慶酒啊、玫瑰露酒啊，你就將佢呢就抹勻佢嘅全身嗰度，然後呢就抹埋佢個內腔入面嘅位置，咁樣呢先至可以即係證明佢係乾淨，同埋入面嘅部分呢都可以入味嘅，跟住就要用鹽啦、胡椒粉呢就喺佢嗰個表面啊同埋入面呢都可以落少少。咁我自己覺得本身酒嘅味呢，因為佢慢慢你捽一陣嘅時候就可以有少少滲喺佢啲雞肉入面啦。咁胡椒粉同埋鹽呢，我就會比較上偏向呢用落胡椒粉呢就多返少少，因為我鍾意辣少少。咁如果中哥嘅想野味啲嘅，唔使胡椒粉咁多，相反鹽嗰個比例呢或者酒個比例呢可以再多返啲。咁按照住自己個人嗰個嘅喜好去到決定啦。咁另外咧，亦都要將嗰啲葱咧，就將佢唔好成條咁啊，你都處理下佢啊，洗乾淨佢，切到一汁汁都得嘅，唔需要又打到碎曬咁樣。咁另外咧就同埋準備咗嘅薑就大概3至4片啦，亦都一齊咧就放入去呢一個嘅個雞腔入邊。因为啲内脏已经清洁咗噶啦嘛，就放入去，跟住咧就腌佢30分钟先，即系连埋头先所有嘅嘢，就一齐腌佢30分钟。有阵时有啲朋友咧就有啲叫做秘制腌法咧，就中意腌一晚嘅过夜嘅，系啊，我就觉得有阵时可能会过咸，系啦过咸嘅。咁如果我自己正常嚟讲，其实呢一类型嘅餸菜咧，腌佢30分钟咧都应该够噶啦。咁亦都可以准备定啲，譬如葱粒啊，或者自己做一做呢个姜蓉啦。 但系嗰30分钟我做咩好咧？ 30分钟 喺度等嘅啫。 你做其他嘢睇下劇都好啊，做乜都得嘅。好啦，然后咧准备咗嗰只鸡嘅时候咧，就将佢放入去嗰个嘅电饭煲入边， 复合电饭煲入面咧，你可以将，因为我头先我准备咗一扎葱噶嘛，咁、如果啲葱你用唔晒嘅时候咧，就将啲葱啦同埋姜咧就铺平咗呢一个嘅电饭煲嗰个底先，咁你又唔需要惊咧，一阵间只鸡又黐住个煲啊，又整烂咗啊，咁啊卖相都冇咁好咁样，咁你用呢个葱同埋姜先垫咗底咧。感覺上咧就會企理好多，同埋啲味咧可以叫做多角度啊循環咁樣去擁入去嗰只嘅雞入邊，跟住好簡單啦。電飯煲最好用嘅一樣嘢就係咩？就撳個掣，撳咗個掣之後咧，咁佢就會開始咧就自動幫你烹調嘅。其實唔單止淨係話雞噶，我之前有曾經介紹過嘅，譬如蟹粥咧。都是我一隻蟹放入去加啲粥啊咁樣， 用電飯煲煮餸咧，即係當然而家就好方便咁樣。係 啊， 但係我由頭到尾我都未試過嘅，點解咧？即係以前細個嘅時候，屋企電飯煲冇咁先進啦，即係只係得煮飯嘅啫嘛，粥都唔識煮噶嘛。到我自己搬出嚟住咧，我係買咗一個電飯煲嘅，因為我自己住啊嘛，所以我買咗一個一人份量嘅電飯煲， 哦、 只係煮一碗定碗半飯， 哦、 你冇可能我嚟煮餸嘅。 如果中哥呢一個嘅 size 嘅話咧，我就建議你都可以。做呢一味餸， 我冇理由將個雞碎上咁樣塞幾嚿落去整㗎。 我就係諗住叫你開四咯。你買雞嘅時候同我老闆娘講開四，我要四分一得啦。 你 俾我， 你話要喺個雞腔裏邊要醃咁，哇咁啲碎上仲點醃咧？ 咁你咪開四自己搭上去咯，醃都係咁醃嘅啫。 所以我從來都冇試過 咁、你就有冇機會真係開四咁樣試一試啦？咁跟住咧就撳掣嘅時候，佢就會煮熟咗啦，咁咪自己跳掣咯。跳咗掣之後咧，你就大概焗多佢10至15分鐘。咁、然後咧就可以上碟啊，拎埋蒜蓉咧就一齊去到食咧。咁呢個好簡單，喺冬至都一樣，唔需要用太多力氣。又做得到嘅一個叫電飯煲蒸雞咧，咁大家就可以試一試啦。 我的享樂時代。 有時候咧，有啲嘢會睇漏眼嘅。 係啊， 早幾日咧，咁啊喺一個串流平台裏邊咧睇咗一套電視劇。 嚇！ 咁原本冇想睇嘅，即係佢新上嘅，冇諗住睇嘅。咁啊，只係嗰日哦。之前想追嗰啲追曬，咁佢係新上，不如撳嚟睇下咁樣咧，即係純粹係呢個角度嘅。啊，點知殊不知真係走漏眼。佢八集嘅內容咧，佢係一個美國嘅電視劇。 咦，短短地嘅啫喎，八集。 八集，每一集一個鐘咁上下。個內容咧就係講一個新入職嘅 FBI， 點樣喺 FBI 生存。 喂， 咁我最初睇嘅時候，我第一集 唔關破案事嘅。 佢有件有一個案件喺裏邊， 即係一定有，因為 FBI 啦，就 一 定有個 case 嘅。 但反而個重點，我覺得唔係睇嗰件案件，嗰件案件都幾有趣嘅，即係都係講啲線人啊，即係唔同國家嘅線人喺邊度出現啊咁樣，幾得意嘅。咁但係個重點係，究竟一個新人，即係點樣喺呢個機構裏邊俾啲舊人玩啦？ 哦， 點樣你如我詐啦？嗰你如我詐唔係話呢邊同呢邊喎。是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盤算緊嘅嘢，咁我而家我未睇完，咁我睇咗大半啦，咁樣我就開始越睇咧，就覺得哎幾厲害喎，因為最初嘅時候係一個新人入到去，咩都唔知，跟住俾一啲舊人去玩佢，原來有啲可以咁樣做嘅，啊乜佢冇話俾你聽咩？佢冇喎，咁 呢係辦公室嘅 survival 係啦，但係佢又。唔出得聲，因為佢唔可以喺個老細面前話啲舊人玩佢，又唔出得聲，跟住佢唯有硬食啊，即係啃咗佢。咁但係佢嗰啲所謂嘅啃咗佢係真係要俾人哋盤問啦，俾人哋嚴刑逼供啦嗰啲啊嘛，但係唔出得聲。咁跟住咧，而家一路發展落去咧，就係每一個人都盤算緊自己嘅嘢， 係 即係無論係個即係嗰個新人入， 即係大家心中有鬼 個男主角啦，個老細自己啦，跟住牽涉到去白宮幕僚長嗰邊啦，又或者另外一啲線人啦， 哇，會唔會去埋美國總統啊？遲啲劇情 真係唔知嘅，但每一個人咧都係話，其實我係幫你嘅，每一個人都係我係幫你， 係啊係啊。 但係每一個人咧，佢行轉背之後咧，就講緊另一套説話。 件事好現實下喎， 好現實，即係雖然佢擺一個叫做FBI 嘅背景，但我覺得其實係喺個人生咪就係咁樣。係 啊，個背景已經唔重要啊， 背景已經唔重要，一路睇咧，反而越睇越吸引啊！即係有陣時候，可能你好簡單地揾一啲新嘅戲，隨意地撳一撳咧，可能會真係有另一番嘅收益都唔定。